系啦，咁佢今日开一个题啊，讲下一啲科幻嘅嘢啊，咁就系轨道电梯，哇咩嚟嘅咧？系啦，啊咩嚟嘅咧？咁啊，其实如果大家记得，系咪高达00系会即系比较大家会记得啲，系嘛？ 最近 系啦，听一啲啦， 即都唔系好近噶啦，不过即系叫做近代啲，大家会比较接触过嘅作品咧，轨道电梯嘅作品咧就系、是、高达00会普及啲啦，大家会记得啲吓。咁其实以往有好多，嗰一阵我哋一阵先逐个讲下。咁其实喂，点解会无端讲样咁嘅嘢嘅咧？失惊无神咁就话最近系咪有单新闻系讲咩嘅咧？你哋讲下，咁 Mr. 同我 Peter 讲下。 系，同埋最近系 YouTube 上面咧话有间日本公司咧就想起个轨道电梯，系2050年嗰时候就会起得好噶。咁样又介绍啦，佢嗰样基本上一条缆咁样嘅，就系、是、拉上去地球上空36000公里，一公里即系1000米啦，km。 一公里咪即系一只超时空要塞咁大到啦， 大概差唔多啦， 冇错。是啦，咁样 咁就有36000只超常要塞，好似排队咁长度啦。你大家谂， 咁啊冇嘅，因为超常要塞1200米啊嘛，咁 咁、 啊、 我当佢啦，即系大家攞个印象啫，攞个印象啫，咁 大概 啲零头唔计啊，即系你当有几万只超常要塞排队咁远到啦，咁嗱，咁我成日对呢个概念咧。我以前就覺得咧，啊，其實咪真係放氣球放到上太空咁咧，有啲事係嘛？咁有個嘢喺上面就掕住條繩啊嘛，係咪？ 係啊， 係啊， 就有啲事係咁啦。咁啊，但係咧，現實上你要實現呢樣嘢咧，就需要一個科技，就係、是、做呢個納米管啊，做到納米管仲要咁，納米管有啦，做到啦，係咪？咁啊，問題喺邊度咧？就係、是、做唔到咁長啊。 係啦。呢一個就而家嘅科技係完全做唔到。 現實上納米管而家做到幾長呢？ 而家根據呢個最新記錄呢，就應該550mm 嘅。 mm，OK， 係 mm， 係啦，即係55cm 啦，即係半米到啦，大概半米到啦，係啦。 半米，咁你而家講係即係話36000隻超時空要塞排住隊喎，點做咧？ 36000公里，係啦，係啦，係啦。而家以我哋嘅唔好話科技啊，我哋嘅科學都冇任何理論可以做得到嘅。 嗱， 咁正常都係嘅。 我哋整條咁長嘅繩，會唔會都唔係咁易咧？唔好講話納米管啦。 嗱，即係咁長嘅繩，反而就你可以話容易啲嘅，因為理論上你只不過係不斷地生產，要仲要而家啲繩其實係好多好細嘅線，基本上拖埋拖埋咁 嘅 就。 嘅係哦，咁係 啦， 拖 下 拖 下都 拖 到 嘅，咁係咪唔可以？ 係啦，納米管咧就係係啦，因為咧，如果你兩條之間咧。佢係嗰啲即係粒子唔係一路跟翻佢嗰個完美嗰個納米管個結構一路落嚟啦，佢嗰度就有一個弱點啦。 哦， 係啦，咁佢嗰個弱點咧就係你如果 結構就係一個六角形咁樣卷成一個管啊嘛。 係啦， 係 啦， 我所謂完美結構係啊，你阿 Mr 意思就係、是、咁。如果你話你薄咧，佢就唔能夠係咁完美咁樣薄上啦。除非你有個技術就做到咁啦，不過如果你有個技術做到咁，咪即係可以做到一條咁長嘅納米管咯，即、就、係、是、一樣嘅。 係啦，係啦，即係你可以將兩條駁埋咧，就本身已經係一個，即係而家直情連個理論都未有嗰啲嚟嘅，都係。 冇錯，係啦，唔知點樣。 當然你唔係嘅，完全如果你講理論上，你當然係應該係可以為拎住兩條納米管，然後跟住揾個電子顯微鏡，然後嘗試點樣將佢射下咁。搵啲電子睇下可唔可以刺激到佢黐埋咁，但係嗱完全睇暈，係啦，而且跟住仲要係你如果打歪咗一格咧，你可能又唔知點去整翻斷佢，跟住又要再睇暈點可以駁翻埋咁樣嘅，即係其實而家嗰550mm 都係睇暈嘅， 咩意思？ 嗱，以前咧對上嘅。嗰、那個技術呢其實係點樣嘅呢其實呢佢就係、是、喺塊板度呢就有啲叫做種子嘅一啲碳喺度啦。咁然後跟住呢佢就搵啲碳呢就做一個電漿態啦即係好高熱嘅狀況。咁然後跟住呢就係咁散落嗰個表面嗰度呢咁就喺嗰啲種子度慢慢就生啲納米管出嚟嘅。即係佢變長咁樣啦。 係啦，咁對上嗰個記錄咧就係呢一個18mm。 哦，即係要等佢自己生嘅。 係啦係啦，咁佢呢個 18mm 呢個咧，佢就唔係一條一條咁生嘅，佢係一大扎咁一齊生嘅。咁所以你一攞咧，你就會攞到係即係好多條咁樣，即係你可能大概一個銀仔咁嘅闊度都得嘅。即係其實已經好多條啦，因為你一條係細過你頭髮 咁嘢啫，佢同時可以種到好多棵啦，但係最弊每棵得咁短喎，咁點算咧？ 係啦，咁而家咧佢其實有個方法咧，就係佢唔係一大束咁樣整出嚟嘅，佢咧就係側邊咧有個嗰啲即係啲碳嘅粒子係咁向一邊吹，即係好似有啲風咁樣吹喐佢啦。咁然後咧佢嗰啲納碳管就喺嗰塊板度咧喺度楞，即係。養下咁有啲咧就到咁上下就斷咗啦，就冇得再生噶啦。咁有啲就生下越生越長咁，嗱完全睇運氣噶，你唔知佢幾時死噶。 哦，係 啦，咁原來就好好彩咁樣，可能有幾條係啦，有幾條好好彩咁去到550mm咁樣。咁所以如果你話用呢個方法嘅技術咧，如果你話要去到36,000公里係冇可能嘅，因為你見到而家你好好運嘅都得五十五cm。 喂，我當你每條啊可以做到一公里啊，超時空繞就咁長，你都有30,000多條博買啊， 都唔得，即係你有30,000多條嘅弱點啊嘛，即係有30,000多個 point 係弱點啊嘛， 唔係即係我意思即係你仲要有辦法出去博買， 係啊係啊，你仲要有辦法博買，但係冇啊嘛，而家最慘嘅啫， 冇錯啦，咁點可能喺咩話2050年？可以做到呢，咁除非你有一個好大嘅科技嘅一個 breakthrough 啦。 即係突然間有人可能提出一個新嘅全新嘅理論，我哋而家可以用呢種方法可以做到呢個納碳管。咁然後仲要一般嚟講呢，你有咗理論之後呢，仲要經過可能10-20年嘅 testing。咁跟住你 testing 完之後呢，你仲要可能實際點樣可以將佢平啦，即係喂我用嗰啲係貴到嘔喎，應該咁，然後跟住，我點可以做平佢，然後先可以再做得多噶嘛？即係喂，我可能 平啊！你低過黃金個價格先講。 冇可能嘅，而家你嗰啲價格係即係短嘅就好平嘅，但係你例如講真，你唔好話多啊！我淨係同你講，你每一公里嘅價錢啊，係講緊100,000咁，你已經唔使玩啦。即係幾百萬美金咁，你已經唔使玩啦。即係你係啊，你一公里係幾百萬啦。咁跟住你玩夠36,000公里，你嗰個數就好恐怖噶啦嘛，係咯。 嗯，係啊。咁我諗佢要先發明咗呢個卡邦咧，可以電傳咁咧，即係可以自己變件夾出嚟呢個科技先，咁就應該冇問題咯。即係或者 Star Trek 咧，你可以嗌佢喂整碟牛扒嚟食下，跟住 V 咁識得啲粒子咧，即係自己組合咁咪 OK 咯，係嘛？ 嗰、那個都可能未得啊， 都未得啊？ 唔係啊，都未得啊，好恐怖啊！因為嗱，其實咧講咗一句咧，而家我哋所有嘅嗰啲物質咧，其實例如我話我攞嚿鐵啦，其實我嚿鐵咧如果我係嗰個完美嘅嗰個結構咧。其實個強度係可以我哋平時就咁燒嚿鐵出嚟嘅6倍到嘅。 哦， 但 係 而家個問題就係 鐵冇咁硬，係因為佢唔係完美結構。 係啦，如果佢結晶係完美嘅話咧，其實係可以硬好多嘅。好啦，咁呢個出嘅問題就喺呢一度啦。如果我哋可以做到完咁大規模嘅完美結構，我哋嘅所有物質嘅技術都係好而家好多嘅。咁、但係反翻過嚟就諗，喂，我哋如果係就算你做到 Star Trek 嗰種，我哋整嚿牛扒嚟啊，佢都冇需要做完美結構噶嘛，嗰啲嘢都係求其係，即係大致上亂咁黐埋就得噶啦嘛，係啦，即係佢係可以做到嗰啲嘢，但係啊，咁其實冇所謂㗎，我啲嘢歪咗冇所謂㗎，咁所以佢嗰個技術都冇需要去到嗰個咁精密咁完美嗰個結構 啊嘛。 系啦，系啦，即系当然佢哋可能有咁技术啦， 变卡光变甲出嚟就要啦，系嘛，即系可能就要啦，嗰、那个就 可能啦，咁但系就其实你应该而家冇任何一套科幻故事讲到啲咁细致嘅，喂，我啲完美结晶嗰啲咁样嘅嘢，然后旧嘢一定要可以即刻咁生到出嚟，佢最多都系话喺间工厂度做出嚟嘅啫。 咩？你卡邦咁，佢其實佢變甲都係成個機械人，成個 Iron Man 殼咁噶嘛。咁佢唔係一個物質嚟噶嘛，佢淨係有真係佢再有結構。咁如果你裏面甚至乎有電腦，甚至乎有好微細嘅結構，咁如果你連嗰啲都可以， 咁啊可能有咗，係咯。 都可以控制到將佢生成，咁當然你應該做到㗎啦。我就覺得如果去到卡邦嗰隻啊，係咯，佢唔係話叫佢變一嚿單一嘅物質啊，你仲要佢都係有精細嘅結構嘅，咁我諗如果去到嗰個地步就做到㗎啦。咁但係你嗰個地步，你咪可以隨時變件甲出嚟嗰個地步咯，即係去到已經魔法咁滯㗎啦。 系啊， 即係勁過 Iron Man 㗎啦，即係已經勁過而家 Iron Man。係，咁你大家諗下。 即係其實誒，或者你揾個鋼鐵金屬變出嚟，跟住要佢變咯。 我差唔多啊，差唔多將現金屬變成現實。咁你仲需唔需要整鬼路電梯咧？到時 都有需要嘅，都有需要嘅，即係佢係一個好好嘅，即係你仍然係好有效率啊嘛，佢。 係。即可能以到時嚟講，呢個係一個好落後嘅科技嚟嘅啦，鬼路電梯。 其實係㗎，如果你乜都係可以變， 即 係咁變出嚟嘅， 可能係架 BB 車都係上太空㗎啦。咁點解仲要揾個鬼路電梯載入上去咧？咁即係啦，即係咁我哋咁幻想啦，即係咩反重力啊，咩方法，即係沙窩咁㗎啦。咁睇重整鬼路電梯會唔會即係弱咗少少咧？咁啊，即係咁啊。 咁 啊， 雷射推進 呢個係點嚟嘅咧？其實呢個係都係百幾年前咧，即係都俄羅斯一個火箭之父咁樣諗出嚟嘅。佢諗到多火箭推進嘅方法。咁係啦，咁即係既然你可以坐呢個水翼船去澳門，咁亦都可以起條珠港珠澳大橋嘅喎。係 啊， 係條橋啊。咁所以呢個 idea 都係佢諗出嚟嘅。咁呢個火箭之父咧，佢細個就自修嘅，就係因為佢係有病啦，咁啊係睇好多書，咁佢又睇到一本科幻小説喎，係叫做《From Earth to the Moon》啊，係嗰個科幻小説 啊，係法國 嘅，係啊， 從地球到月球啊嘛， 係咪即係嗰個炮彈射咗個炮彈上面有人坐，跟住個月球仲要係有個人咧揾啲忌廉頭喺塊面度扮噶嘛，即係佢個蛋咧吸出嚟個面，跟住哎呀咁樣噶嘛，嗰套啊嘛。 嗰個就應該係套戲啊，但係本來嗰本小説就冇畫過人樣嘅，係啊。 冇，即係我哋要具體啲話都俾大家聽。如果大家見過有個好似炮彈乜嘢吸出嚟，嗰個月光，嗰月光係人扮嘅。嗰度咁啊，大家就係講出啦。咁個月球仲要都好多奇奇怪怪嘅唔同嘅生物嘅，好奇怪嘅嗰故事。 係個 Jovian 啫嘛，即係其實佢嗰本小説都好勁㗎啦。佢講嗰啲即係當時嘅嗰啲數據，佢計曬到底要開整支幾大支嘅大炮射去月球，要即係用幾快嘅彈速，跟住仲要係。 佢冇計嗰啲人點解唔死喎？係咯。 冇計，因為啲人係應該全部變咗肉餅嚟㗎，已經係。唔係啫嘛，應該血漿嚟㗎。 後來嗰啲炮彈人嗰啲咁嘅科幻嘢，其實我懷疑都係由呢個開始嘅，就係射個人出嚟嗰啲咧。 可能係 啦，因為呢位叫咩康斯坦丁齊奧爾科夫斯基嘅話，我自己計過條數咧，根據小説嘅方法， 邊個嚟㗎？ 個人上去會死。 頭先你講 係 邊個嚟 㗎？嗰、那個火箭之父咯、 哦，我有啲又啲咩戲劇大師添， 係啊，好多啲夫子機， 係就 其實咧就講翻下個歷史啦。當年咧，其實呢個柴可爾科夫斯基咧，佢就寫好多書嘅，咁佢亦都有寫科幻小説嘅，所以咧，你有時你就開始覺得咧，到底個邊啲係佢嗰啲科普作品，邊啲係科幻小説咧？咁就開始有啲唔明啦，因為仲要係話佢係喺呢一個俄羅斯嗰啲即係做完學者之後咧，佢即係啲退休時間就係呢個城外一個孤獨老人咁啊，啲古怪脾氣咁樣嘅人嚟嘅，其實 suppose 係，咁所以你又唔知佢到底諗啲咩嘅。咁但係咧，當年啦，佢就見到呢一個巴黎鐵塔，即係見到巴黎鐵塔落成啊嘛，咁樣然後咧佢就諗，哇！即係個技術當佢越嚟越勁嘅時候咧，人類就可以起下啦，咁嗰座塔咧就一路伸到上去太空度啊，咁樣嚇。咁其實呢個方法咧就好快就已經被其他嘅科學家認為係唔得㗎啦。即係最簡單嘅理由咧，就係因為如果你用好似巴黎鐵塔咁樣，你用呢個鋼鐵器咧，你座塔係承受唔到自己重量嘅，會冧嘅。即係你整個布甸夠大個嘅話咧，個布甸自己承受唔到自己重量，係會爛嘅。 即係意思無限咁飆上去啊！意思啊，總會係 冇得無限飆上，係啊，總會去到某一刻係會冧嘅。咁其實呢個你未即係未做到佢上到太空嗰一個就應該已經冧咗㗎。 嗯。 咦？ 但係如果倒翻轉喺啊呢、這個啊 太空 嘅衛星軌道掉落嚟咧，佢喺上邊慢慢起，但係即係慢慢起翻落去跌啊接觸翻地面，會唔會有可能咧？ 嗱，呢一個咧就如果你喺地面起上去咧，就係、是、一個壓力啦，即、就、係、是、上面嘅重量一路壓落你地面嗰個接觸位啦。咁咧我記得當年求其計一計啦，其實就應該唔準嘅。不過準唔準都冇所謂啦，大概好似唔知三千幾米到就開始去到接近一個正常物料嘅極限㗎啦。 哦， 係啦係啦，咁但係 如果我再奇想啲。我喺個國際太空站度抌條好長嘅繩啊，抌抌抌抌抌落嚟，咁可唔可以俾人沿住條繩遊繩咁上太空站咧？咁又講唔講得通咧？ 如果你話喺太空站嗰個高度吊條繩落嚟咧，條繩就應該唔冇事嘅，因為繩咧佢就係 tension 唔係 compression， 即係佢係一個張力啦，唔係一個壓力啦。咁咧就多啲物料咧可以承受到比較高啲嘅力嘅。咁但係咧個問題係咩咧？就是、如果喺國際太空站咧，佢同地面嘅相對速度咧就好開心啊！即係你係講緊即係每秒鐘係即係接近八公里嘅速度。咁你嗰條繩抌喺度就 又做到可同步咧，可以同地面 perfect 同步咧。 啊！呢、這個就係點解要36000公里嘅原因啦，因為你需要將佢喺36000公里喺呢個靜止軌道嗰度，即、就、係、是、個同步衛星嘅靜止軌道。咁咧，佢同地面嘅相對速度咧，就係、是、同地球自轉一樣，佢嗰個公轉嘅速度係。 即、哦、係你意思，而家嗰個太空站就唔喺咁高嘅？ 唔喺咁高嘅，因為係啦，咁佢、 哦、 因為佢冇需要高啊， 做到嗰、那個嗰、那個同步嘅，即係而家係 啦，係啦，係啦。 哦，即係話如果佢咁鬼樣抌條繩，就係同嗰飛機抌條繩就一樣嘅啫，你即管捉住佢爬上嚟一笨咁，即係咁 啊。係啦，係啦，係啦，仲要佢快過飛機好多，即係你秒速八公里咁，嗰條繩發埋嚟啦。誒，講真嗰句，我諗你淨係掂到條繩，你隻手已經唔使要啦。即係淨嗰啲能量高度係高熱乜鬼都融曬嗰啲盤咧，當然條繩可能融先啦，咁但係你手接觸到嗰啲。 你意思我唔理呢一件事，即係嗰個喐個問題，其實係得嘅喎，即係你意思係，即係我真係抌條繩嚟，而揾啲嘢可以沿住條繩咁送上係 work 嘅。 理論上 work 嘅，當然有好多嘅空氣阻力啊，嗰啲嘢會出好多問題，咁但係如果 你 ignore 曬呢啲嘢係 work 嘅。 佢咪通常啲人爬山啊，好咩？佢都會有個扣扣啦，跟住佢嗰個滑輪識得扯個人上去噶嘛？即係我唔理你蝙蝠俠定咩嗰啲，我都唔知佢真係科幻定現實有啦。咁你就當佢扣咁嘅嘢，咁我可以將件貨物咪自己送上去咯？我唔使揾穿梭機送上去太空站嘅喎，理論上係嘛？ 理論上 咁呢一個形式咧，其實都有嘅。咁呢個就係你Mr. 講過嗰個，你話嗰個叫咩？咩 hook 嘅話 ？Sky hook 係咪會類似就係咁咧？ 天空勾嗱有少少唔同嘅，因為佢呢個 Skyhook 咧就係一個軌道電梯嘅亞種啦。佢咧就係喺一個比較冇咁高嘅高度咧，就整一條好長嘅衛星。咁然後咧，佢自己本身其實都喺度轉嘅。 嗯。 咁咧，佢就利用佢嗰、那個同你嗰個軌道速度到即係、就是、個轉動嘅方式咧。咁就令到佢反返轉落嚟嘅時候呢，就嗰個勾嘅最盡頭嗰點咪慢咗囉。 喔、哦。 即係向緊前去嘅，但係個勾發落嚟係啦，都好快嘅係啦。咁但係呢，咁佢夠長嘅話，佢個速度咪個差得大，咁佢咪可以唔使咁快囉。即係當然如果你做得長得好誇張㗎， 就頭先講嗰個情況啦，就係、是、好似一個太空站抌條繩落嚟咁啦，有啲似。 系啦，系啦，咁但系就會慢過嗰個太空站去上去嘅，都當然都仲係好快啦。咁但係例如啊，你可以用啲好快嘅飛機飛到上去之後，可能再唔知點嘅樣再都唔好得同步嘅。咁但係就例如，如果你可以，會唔可以幾個 Skyhook 輪流去做咧？即係你可唔可以有啲飛機又有啲 接力賽嘅原理啊？即係接力賽，你唔係停咗去接棒噶嘛？即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玩過。即係你接力，其實咧你都要起跑。跟住你都跑到某個速度咧，跟住先至接棒噶嘛，其實係都似咁樣係嘛？ 係啦係啦，類似咁樣啦。咁但係就咁佢 邊個行一條一棍剝落你嘅手，你自己起步唔係咁噶嘛？ 系咯， 系啦，佢就勾咗你，咁然后就 冇错，即系你都 一路 速度 上去， 去即系追住咁样，类似咁啦，系咯。咁你就话可以其实系有几追几步嘅，咁咪追到咯咁样。嗱，其实呢个概念真系会好难明。其实如果大家睇卡通咧，我哋可能要开始讲下啲有啲咩作品嗰啲咁嘅嘢。咁我头先讲个 Skyhook 嗰个咧，其实有出现过喺呢个吹波糖危机。应该就是新版的版本来的，如果没记错。 其实 Turn A 入面都出现过的。 是不是新版的吹波糖来的？是不是新版？ 应该都是。 是新版入面有出现的，是啊是啊。咁啊是吹波糖来的，唔知喺度唔知签制系咩嚟。是有班女着甲的，即是我想佢都算早期是全女班着甲打的一个卡通嚟。咁佢嘅新版入面呢就有出現過呢個天空勾呢樣嘢，咁佢係現實嘅，即係佢個原理係就係頭先 Mr. Sir 講嗰種嚟嘅，就可以將件貨咁就勾咗，咁就送上太空。咁另外 Turn A 裏面又點呢？ Turn A 高達 Turn A 亦都係有個佢又唔即係佢個形狀唔係勾啦，佢呢就係有天空掉咗條嘢落嚟，即係掉就攬啦，然後跟住咧就有個四四方方咁樣嘅 N 嗰個位，咁然後嗰個位咧就深敲你要跳到上去，俾佢一粒粒咗落，即係入咗去嗰個位嗰度，跟住就揈你上去咁咯。 揈你上去 ，OK。 係啦，係啦，咁但係咧，其實呢個揈你上去呢樣嘢咧，佢就做到都個相對速度都勁咁樣，但係咧都唔完全唔及到嗰啲。不過咁冇辦法啦，即係槍起跟林自己本身都已經係啲。即係黑科技都完全唔係我哋而家科技級數嘅，佢梗係乜鬼都承受到。講真，嗰隻可以空間轉移咁滯嘅，佢都唔知點解要用呢嚿嘢。係係啦，咁但係 anyway 啦，咁大部分作品嗰個描寫嘅天空勾都係類似咁樣嘅，就佢喺上面有啲好喐到好快嘅嘢，你又要追上去，然後就俾佢係啦，俾佢撞埋嚟，咁樣就勾住你， 追 你 上去 咁啦， 勾你上去。 係啦，係啦。 咁呢個就少出現啲嘅喺作品度，咁其實軌道電梯就會多啲嘅，咁數到高達就梗係一定係零零啦，係咯， 係最近嘅作品啦， 近 二零零。 其實唔係㗎，如果數高達除咗零零之外，呢、這個嗰、那個G-Record 入面都有㗎，不過嗰套係少啲人睇咁樣感覺。 你意思係 復國 ，G 復國， 係啦係啦，入面係有㗎，佢好早就已經坐咗上去啦，但係。 佢話係嗰啲教派啲人控制咗㗎嘛，係囉。 係呀係呀係呀。 係嗰個係呀係呀。佢有提呢，其實喺裏面就佢即係佢個局 部。有答嘅，嗰啲人有答嘅。 似異世界啲嘅。所以嗰個你又唔知當佢係咩嚟啦。咁但係零零個感覺就科學啲嘅，即係接近啲我哋個世界啲嘅。咁你會 更詳細。 係啦。 具體 唔知。冇錯。 但係如果你講嗰個軌道電梯嘅設計呢，其實就知服國嗰個嘅軌道電梯設計接近啲我哋可以做得到嗰款嘅。 哦，即係佢反而現實啲。 是啦，因为现实到我哋做到嘅其实呢就唔会係一道好大道嘅电梯咁款嘅，应该呢就係、是、好似朱福国入面咁啦，就係、是、你见到一条好即係有条细嘅蓝咁样啦，係啦，咁然后跟住就喺外反而嗰个电梯呢就係、是、好似黐住条绳爬上去咁样嘅。 嗯， 系啊，但系零零嗰个咧就零嗰个就你唔睇到条缆嘅， 夸张啦， 嗰个完全包住晒，简直就系、是、哇，成咗巨型大厦咁样， 外墙嘅系啊， 但系佢火车之后仲有外墙包住噶嘛， 系，佢真系似个塔多啲嘅，佢嗰个其实系。 佢一直都好几条新干线上落嘅可以。 系啊， 但如果你话 硬嘅塔咁，即系起到上太空咯，佢就变咗真系。 系啦， 系啦， 可能如果你得一条钢缆咧，咁可能你就上去嗰时候，你要等佢落翻嚟先可以再搭过咯。 嗯， 其实你可以好多条钢缆嘅，但系你个问题系个外壳咧，系会俾好多冇用嘅重量俾个电梯啊嘛。咁所以你条主缆咪唔只要 support 嗰、那个升上嗰个升降台嗰部分，仲要 support 埋呢一啲咁样嘅外壳咯。 即系总之系一個其實是一個吊車的概念嚟嘅，有啲似即係纜車嗰個概念， 係啦，會似嗰啲多過似呢一個， 真係一個電梯或者係一個裏面係有條新幹線可以駛上去咁，唔係咁嘅，係 啦，係啦，係啦， 係啦，咁就即係真人 Double O 就比較詳細描繪呢個軌道電梯啦，係一個塔嚟嘅，咁就講翻就係、是。佢套嘢就2017年啦，咁佢個故事背景就 2307年，即係300年後就起到呢個軌道電梯啦。佢就要係三座塔嘅喎，咁三座塔就要係上到話50,000公里上面，係佢個目的咧，原來係為咗呢個太陽能，因為咧啲石油啊嗰啲就用曬啦。咁喺個軌道電梯，一來係為咗啊，即係運輸啊，即係載啲人或者貨物上去啦；二來送片咧，做埋一個太陽能發電系統，就喺呢、這個。即係靜止軌道吸收啲太陽能，就經電流輸送翻落地面 啦。即係其實太陽能係唔需要有個硬嘅嘢去輸送嘅，所以呢個其實佢攞即係佢將呢兩嘢結合咗嚟講嘅，係咯。 冇錯，咁 嗱， 如果咧 就 你啲咁硬嘅嘢出嚟咧，係即係你周圍如果周圍都起啊，唔係三支啊，你起幾廿支啊，其實個地仲係變海膽咁嘅樣咯。 又唔可以嘅，因為佢一定就要起喺個赤道上面啊嘛，所以你最多圍住個赤道起好多條嘅啫。咁 哦咁樣， 與其話似海膽，不如你變整到好似變咗個土星咁咯，即係個土星環咁樣咯。 但佢唔係土星環啊，佢一支支伸出嚟噶嘛， 係啊，咁我零零入面佢有佢自己整翻個軌道環嘅，不過軌道環咧就搞笑嘅，軌道環咧係唔穩，即係喺現實度係做唔到嘅。 嗯。 科幻故事就好多啦，多數咧就係連埋呢個軌道電梯一齊做嘅軌道環呢樣嘢。但係現實到咧軌道環，因為你如果又係一個完整嘅圈咧，佢嗰個重心咧就同即係其實係因為喺地球中間啊嘛。咁其實你係喺地球嗰度咧，佢嗰個位、那個圈咧就係一個叫做即係重力中和嘅狀態啊。咁於是咧，其實你就算個環係開始飄向其中一個方向啦。你都阻止唔到佢嘅，即係你可以推，你可以噴射嚟阻止嘅，咁但係咧佢唔會自己 總之個環係有機會跑埋嗰個地球度啦。總之就 係啦，係啦，你不斷調節嘅，所以其實軌道環係唔係好似衛星咁可以整住喺上面嘅？ 整蠱自己啊，整軌道環嘅啫。 係啊，你要不斷調整咯。 因為Thunder Double O 嗰個軌道環有好多嘢，又有嗰個軌道衛星炮喎。咁其實有一段係最精彩就係、是、第二季咧第。十六第十七集咧就講嗰個軌道電梯，即係個外牆 呢、 這 個 咁啊 ，Momentum Molly 啊嘛，呢、這、一個妹妹偷摸你啊嘛， 係啊，即係 嗰支炮就佢哋要喺嗰度衝埋去，要射爆支炮啊嘛。 嗱、即係講翻個古仔，佢無啦啦佢唔會真係射嗰個軌道電梯嘅，其實一個。意外嚟嘅，因為咧就嗰翻係有啲反政府組織就劫持咗啲人質喺個軌道電梯最頂個太空站嗰度啦。咁啊，因為聯邦政府就啊派啲無人機去都係殺啲平民，跟住又封鎖消息，又播啲假消息話呢啲反政府組織咧就殺曬啲平民啦。我哋而家要用啲炮咧射嗰個太空站啦。咁於是乎咧呢、這個男主角衝到嘅殺拿咧就走去想阻止佢啦。咁就開咗 turbo 啦，三步速跟住又用一即係支光劍咧，就想射嗰、那個衛星炮，因為佢嗰、那個即係衛星炮咧， 其實都唔算衝動喎、啊。佢嗰下應該好有 planning， 首先就要 呢個 離開 咗軌道電梯嘅， 離開咗軌道電梯啦。 你已經講緊個 story 啊， 係啦。咁其實咧，佢就。啊！初以為佢射唔中嗰、那個炮台啦， 唔使講咁 detail 啦，係啦係啦，咁啊總之就咁啊 其實冇關係啊。 成個如果你講係啦，咁其實你如果講翻成個嗰、那個係你講成個 idea， 其實軌道電梯如果你現實做出嚟咧，因為你最主要嗰一啲嘅 structure 一定要用呢個納米管先至可以做得到咧、所以其實咧。 解釋下點解先？啲人成日覺得揾條麻繩唔得嘅咩？咁樣嚇。 係啦，麻繩如果你長到一定程度咧，佢就承受唔到自己的重量啦，就會斷啦。 嗯。嗯。 係啊。咁於是咧，你咧就其實一路以嚟咧，軌道電梯要即係點解去到好似90年代先至開始重新有人，即係明明人哋即係十九世紀初啦，即係1810几年就已經有人 propose 講話呢樣嘢，但係點解要去到1990几年先至開始科幻又講翻呢樣嘢咧？即係由科幻作品你都見到即係除咗初期有少少，跟住又好似好快啊靜曬，然後跟住要去到差唔多90年代先啊，係啦， 唔好話科技，係啦，科幻都冇提啊， 係啦，個原因咧就因為有呢個立碳管呢樣嘢出現啦。即係因為其實喺呢個點解靜咗咧，就因為成個科學界咧都 計勻曬咁多材，我哋本來有嘅材料咧，即係你天然嗰啲鐵啊、太即係鈣金又好，你鋁啊乜鬼點計咧？你都係我哋冇可能做到咁樣，因為你喺地下起上去，佢就個壓力太大咧，就會冧。你如果喺呢一個天空掉落嚟咧，佢又如果你靜止軌道掉條36000公里嘅上嚟咧，你又完全保即係會喺上面斷，即係佢可能掉到一半到咁啊斷咗，咁有咩用啫？咁於是咧，佢就要一路去到出現呢個立碳管咧，啊就點啦？呢一樣嘢咧係可以承受到自己嗰個重量嘅大概兩倍到嗰一個，即係到呢個長度嘅時候啦，佢承受到自己嗰個長度嘅兩倍嘅重量。啊，咁啊，即系喂，咁啊，即系唔会断咯，咁啊，即系可以我嚟做轨道电梯咯，咁于是啲人就开始倾翻呢样嘢啦。 嗯，系，咁其实之前有讲嘅话分两段做呢、這个又点样咧？ 嗱，分两段做咧，佢就中间有一个 weak point 啊，即系佢嗰个重量首先就系、是、因为佢 你好似讲话中间系仲有一嚿卫星咁样搏一搏咁噶嘛，好似啊。 系嘅，其实但系个问题就系嗰个有卫星搏一搏嗰样嘢咧，其实系一个50000公里嘅版本嚟嘅，即系佢点解咧？因为其实你个重心要喺36000公里嗰度， 哦， 即系你成个轨道电梯你个重心要喺36000公里啊嘛。咁如果你净系有一条管由呢一个地球由零嘅高度一路伸到去36000公里嘅话咧，你个重心唔系响36000公里嗰个位噶嘛，你系会喺又唔喺中间嘅，唔系18000公里嘅，因为越高嘅地方嗰个重力就越低啊嘛。咁于是咧，其实佢即系会接近啲36000公里嗰边啦。咁但系就唔系喺嗰个位噶嘛。咁于是咧，一般嘅谂法就系我咪喺呢一个50000公里嗰度摆嚿有翻咁上下重嘅嘢，咁计翻同埋你呢36000公里嘅嘢一样咁重，即系。重量一樣啦。 嘢個目的唔係要嚟整短啲嗰條納米管，係要嚟做個重心嘅。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就係啦。咁同埋其實 要整翻條咁長嘅納米管先得啦。 係啦。咁如果你分開兩段嘅話咧，就啱啱好嗰個 weak point 大致上你就係預咗佢係會承受唔到自己嗰個重量嘅可能性就大咗啦。 咁呢個概念如果唔擺喺即係要嚟穿越大氣層嘅呢個作用，而擺喺月球同地球之間嘅運輸，咁會唔會整到呢？即係我唔係話抌到落地面啊，即係抌到落地即係地球上面，我唔知邊度啦嚇。咁其實你只要喺嗰度呢，哦，你擺嚿嘢，你可以運去月球啦。會唔會咁樣反而有用啫？ 嗱，咁樣咧個問題仲係存在嘅，因為咧其實你要嗰個電梯，佢可以幫你慳到嗰、那個，即係你只要踩上去搭到上頂咧，你就已經達到呢個軌道速，即係呢個第一宇宙速啦。咁就係呢一個秒速7.8公里嘅。咁咧你就可以慳翻你一大堆嗰啲火箭嗰啲噴射嗰啲燃料啊嘛。 咁如果你話根本喺太空就根本唔需要，佢根本 你 喺太空 都要飛上去，係啦，咁你飛上去咁冇意思㗎，即係你我嘅目的係上太空， 先上到太空啦，佢向住嗰邊飛係唔使用好大嘅燃料，根本就唔需要整條繩或者點樣咁樣。 係啦，咁但係咧，如果你話 整繩咧，你係直情唔使燃料啊嘛，即係就算無論如何，即係就算喺太空， 你一路用電咯，你用電咪一路個電梯一路運上去啦，係啦。 即其實都是要用能量，所以就個即係冇乜大作用，飛過去嗰個啦，係咪？ 係啦，係啦，佢反正都係咁，我咪攞啲電嚟到整，即係電解啲水咁啊，變咗做呢個氫同氧。 所以慳啫，就係要慳喺地面點樣上太空呢一步嘅啫，即係最嘥係呢一步，係咪？ 係啦，最嘥係呢一步。 嗯 ，OK。 即係話你其實你上咗軌道咧，你已經係。完成咗呢一个去全个太阳系嘅一半嘅旅程噶啦，个讲法大概系咁。 系，即系最难就点 escape 嗰个重力嘅啫吓。 系啦系啦，你上到轨道已经好多噶啦，应该咁讲。 嗯 ，OK。 系啦， 咁轨道电梯就要嚟悭翻呢一程嘅一个方法咁样系。 系啦，咁其实轨道电梯好多变种嘅，呢、這个36000公里嗱，其实之前讲嗰段片咧，佢唔系讲36000公里啫嘛，佢讲96000公里噶。因為96000公里咧，其實就比較接近呢個叫做本來個計，即係如果純粹講計算，我哋做到即係唔理用咩物料啦，我哋做到一條就咁成條電梯，中間冇任何基地嘅話咧， 就要大概11万11万4千11万8千公里到嘅全长成段咁样咧，个就佢冇需要有任何中间嘅基地嘅，佢成条都系嗰条轨道电梯嘅中间嗰条缆啦，你可以话系。咁然后咧，佢嘅好处系咩咧？佢如果系超越咗36千公里嗰个高度之后咧，佢就可以喺任何地方随时放手咧，佢嘅速度就快过呢个轨道速咧。佢就可以開始飛出去外面其他嗰啲行星啦。咁即係例如，如果你一路上到最高嗰 point 咧，你就放手，你就抵啱時間放手啦。當然，咁你就可以開始向木星前進啦。咁樣 咯。哦，即係你意思佢個目的係甚至乎可以揈你去第二度嘅。 係啦，係啦。如果佢夠長嘅話，佢做到呢樣嘢。 哦。 係啦，所以其實佢個計劃係呢個96000公里嘅。咁但係當然，你36000公里做唔到，做乜嘅96000公里啫？ 嗯。 啊！即係你未學行先學走啊！呢啲係啦，咁你呢啲就基本啲嘅變種啦，係啦。嗱，咁但係又有啲人就諗啦，喂，咁我唔整咁高得唔得咧？即係你頭先話你唔整咁高，地下起上去會冧啊嘛。咁但係嗱，咁啲人就諗咗呢個叫太空噴泉呢個諗法啦。好搞笑嘅，佢喂我如果係做一個好輕好薄嘅結構，反正我都用立碳管㗎啦。咁然後我就做個好似火山咁嘅結構嘅。咁然後入面我就噴風，我係咁噴啲風呢就將佢吹起，咁佢就變咗做一座呢係可能幾千米嘅，即係幾千公里高嘅塔啦下你可以話啦。咁嗰座塔其實完全係靠中嗰啲風吹起嘅。 哦。 係佢唔需要維持自己嗰個重量㗎，佢純粹係靠，即係佢唔需要有個壓力嘅。 你知佢係吹氣嘅？ 係啦，吹氣嘅。咁但係呢啲氣就會一個最高嗰好似火山口嗰地方噴翻出嚟嘅， 哦， 咁然後啲一噴出嚟咧，又會因為重力又跌翻落嚟嘅， 嗯， 係啊，咁然後咧，你咪沿住呢一個爬上去咯，即係唔好理啦，你同埋軌道電梯一樣，你有塊嘢咪捉住佢一路爬上去咯，咁我咪上咗太空咯，係咪？ 咁但係呢座嘢有去到太空咁高嘅咩？ 你會上咗太空，但係你冇去到個軌道速，所以你仍然上到盡之後，你都係要深刻要加速到軌道速，你先去 keep 住自己嘅太空嘅。如果唔係，你放手係跌落嚟嘅。 減少咗啲即係嗰個上太空嘅即係燃料啫，即係其實都係咁啦。 係啦係啦，咁但係咧就呢個你就一度噴住啊，咁當然你噴風嗰度可以用電啊，咁但係就如果你停咧。佢有成個嘢就會好似張被咁冚落嚟啦。咁但係因為空氣阻力咧，又會令到佢喺度慢慢咁飄落嚟嘅，所以又冇乜危險嘅。 哦，咁樣 係啦，咁另外有啲就 可以做到咧。 現實其實一樣係你個立碳管嗰、那個甚至你其實如果你話一塊都唔使立碳管啦，你可以用嗰啲叫做 graphene 啦，即係我一路都唔知道個字點讀嘅中文。是但啦 ，graphene 即係佢你如果將立碳管嗰種六角形嗰種結構，唔係整到一條管，你係整到一塊即係一張紙咁樣嘅，係啦係啦係啦，咁整一大塊咯， 即係鉛筆嗰個質地咧。 係啊係啊，話而家你可以自己喺屋企可以做到呢個世界最硬嘅物質，就係你首先咧揾支鉛筆喺張紙上面係咁油到佢黐咗啲鉛筆喺嗰度，跟住係啊，其實唔使畫到黑曬嘅，你畫咗啲嘢就得㗎啦。咁然後跟住揾咗膠紙。在那裡黏一黏咁、你在那張膠紙就黏了這個世界最硬的物質出來了樣不過是沒用的 你有那樣東西而且很細塊你用不到的 嗯用很大塊膠紙很大張紙很多 東西因為其實你是 很多塊很細塊的即是你知鉛筆那個直徑有多少它就是得那麼多 即係如果你要係佢連綿好闊咁樣做就得啦，就有用啦。但你係得好似頭皮咁樣碎嘅，冇意思嘅，係嘛？ 係啦，冇用嘅。咁但係呢個就係你可以自己喺屋企攞到最係啦。係 嗰樣嘢叫石墨啊嘛，係嘛？你亦做 佢墨字同我哋平時個墨字有啲唔同寫法嘅。 石墨咯，即係鉛筆嗰個質地啊嘛，係咯。 是啊是啊好似有個稀字咁上下嗰個有個墨溝埋嗰個字是啊。 但啦即其實即係嗰啲啦即其實我哋唔知道原來日日用緊嘅碳啦鉛筆啦同你大家好想要嘅鑽石呢其實都係嗰啲嘢嚟㗎咋。係 啊個結構唔同㗎啫。 蘇佛明。蘇佛明第一集咪佢蘇佛明搵你手呢捏嚿碳捏嚿鑽石出嚟嘅係咪 有詩歌嘅古仔入面，佢好似早有射埋個熱力射線添嘅，好似。 係啊，因為要熱力同壓力啊嘛，係啊。 熱力同壓力冇錯。 哦，其實 咁，但 係用佢個佢嘅手力， 單字又點樣射啊？我唔知點啊，即係唔應該唔得㗎。 唔知啦， 佢又黏住又射咁，咁佢射到自己隻手嘅啫，只會射唔到嚿炭嘅 嘛。係啊，咁佢都可以抗到嗰個熱力啦，或者佢射到隻手好熱咁黏咯。 咁應該唔係喎，因為咧佢用熱力射線可以幫自己剃須嘅，所以咧嗰個熱力射線照計係會傷害到佢自己嘅，可以。 唔知啊，唔知啊。或者唔係啊，佢可能傷害咗自己頭髮，傷害唔到隻手啊嘛，即係佢射完之後可能光頭咁樣嘅。 解釋啊， 係咯，即係做脱毛，做脱毛手術幫自己。 唔知唔解釋啊，係啦，即係或者佢好似火焰咁咧，調校到最低，原來可以攞嚟乾衣咁啊，或者唔知佢點。 可能啊， 你自己控制啊，呢個啊，咁啊，係啦，咁其實啊，喺科幻作品仲有啲乜嘢係有呢個軌道電梯，即係真係軌道電梯啊？除咗靈力。 在早期有一部就是黐筍世紀，當時話黐筍要塞，跟住黐筍世紀、黐筍騎團都有黐筍呢個乜頭喺度咁樣。咁佢話第一集就係即係個地球真正有軌道電梯，咁但係佢唔係好詳細講軌道電梯嘅，即係 佢就係提過有，佢其實 有呢樣嘢啦， 似個塔嘅，佢嗰個軌道電梯 高塔嘅啫，有咩用啊？都係可能都係運輸作用啦。咁佢話用呢、這個。大 mansion 嘅武器將上咗個軌道梯移到去地道，咁而事實上所謂大殺傷力嘅武器咧，就有 A、B、C 啊 ，A 就 atomic 啊 ，nuclear 原子嘅武器啦 ，B 就 biological 啦 ，C 就 chemical， 咁佢幻想中 D 咧就大 mansion 即係時空武器，將一啲將個塔咧轉移到地道，咁冇攞個塔，大家咪唔使爭咯。 咁呢個又唔關事嘅啦，即係其實佢其實實質就有呢、這個。時空武器咧，就所以造成咗佢個時空混亂，而形成咗佢嗰個多時空組合世界。咁就先有呢個 August 嘅故事啊嘛。咁但係咧，佢一切都係由軌道電梯爭奪而開始啫。但係軌道電梯喺個故事入邊，其實就唔重要。 冇啊，即 係第一集同埋最尾一集有出現過嘅啫。係 啦，係啦，但係接觸第一次接觸軌道電梯呢個概念， 哦， 呢套嘢咯， 我以為係巴別二世啫。 哦，但係嗰個就佢未通到上天喎，巴別塔嗰啲佢， 佢斷咗啫，佢冧咗啫，係我佢起起好會唔會其實即係鬼路電梯咧？咁你唔知嘅，係咯。 好多圖畫都係嗰啲仙斗送棵仙斗通上個雲嗰度啦， 係啦，仙斗通上雲啦，係咯，有啊都有。 有個塔啦，貓仙人個塔。 即係我諗喺呢個神話傳說咧，一早就有啲類似嘅概念㗎，即係啲通天塔啊嘛，就係。 係啊，但係就。系啦，不過就佢通天得嚟又冇諗過係上到太空咁樣嘅。 我以前嗰啲係勁啲嘅，上到呢個天堂啊，唔係太空 嘅。係啊，上天堂。係啊，但佢哋天堂都好似都仲係好似我哋呢度咁樣有空氣㗎嘛，即係其實都可能雲層上面咁已經好高㗎啦，對佢哋嚟講。 其實你現實咧嗰、那個就似係 Stargate 多啲嘅，應該即係其實佢唔係真係一個高嘅問題啊，其實佢去咗第二個星球嘅應該。 系啦，系啦，即系佢影相咁上下就系啦。 系啊， 咁不過其實咧， 上天咁樣。 系啦，咁問題就 去到雲層啫 喎。系啊，去到嗰啲就大致啦。 但其實再講一講概念咧，軌道幾真係有幾長咧？因為地球咧睇翻資料，因為地球直徑係12000公里啊，咁12000公里，咁佢個軌道即係36000，即係有三個地球拍埋一齊咁喎，而一個圍繞一個地球一周咧，都有40000公里喎，咁樣好高喎。嗱，呢個你話地球咧，即係最高嗰個山咧，咁四時峰都係8000米啫嘛。咁 即係其實你用軌道速度咧，由呢個山頂去到山腳咧，係需要一秒幾嘅啫。 碌落山啊嘛，你 系啊，真系 咁咪好快， 嗯， 个资力咪好大，抵抵受唔到，系咁 啊，资力都系一嘅啫，系嘛， 唔系睇你你维持个速度，你就冇资力噶嘛，你撞落去嗰下有啦，咁我算啦，呢个就呢个第二个问题嚟嘅， 系， 係啦，咁係咁啊，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好有趣嘅概念嚟嘅，軌道電梯係啦。 係啊，不過其實你地球就難做啦。你地球其實個問題就算你做到36,000公里嘅垃圾管咧，你嗰個強度即係佢可以承受自己重量2倍啊嘛。咁但係其實你嗰個強度咧，個安全係做大概咁啊，即係你最 ideal case 都係做到2嘅啫。 嗯，哦。 咁但係而家嚟香港咧，這個電梯嘅安全系數嘅要求咧係16嘅。 咁即係隨時都會墮 lift 啦，得意就 即係好危險嘅啫。呢樣嘢就你唔會搭人嘅，你可能最多都送下貨嘅啫，因為即係搭人就喂，仲要你平時搭電梯，我哋講緊係你俾到盡，你5分鐘乜都上到去啦，幾高啫，幾高大廈，你就算啲全球最高嗰啲 building， 你都5分鐘乜都上到啦。都我俾到你10分鐘啊，但係你軌道電梯講緊可能成個禮拜咁上到去喎。 搭 lift 搭成個禮拜喎。 你諗下你個危險性，仲要係你個危險性係高你咁多倍喎，即係你求其講都起碼有8倍喎。 現實啲啦， 安全啲啦，你嗰個又係幾分鐘上到去，係啦。咁不過軌道電梯咧，你喺地球就唔會啦，因為地球的重力實在太大啊。咁同埋個地球個自轉速度配合翻佢嗰個即係靜止軌道嗰個嘅高度差太遠啦。咁如果你喺擺其他嘅星球咧，就簡單啲啦。即係例如你擺喺呢個月球上面咧，就好正啊。點解咧？因為月球咧，原來你將佢擺個位啱咧，你係配合到佢呢一個 L1 同 L2 嘅，即係呢個拉格朗入點嘅一同二。 朗入點係又唔知點解釋嘅。 即係地球同月球嘅嗰個重力嘅平衡點啦，咁啊應該有5個嘅。咁一同二咧就係喺即係地球同月球之嘅一咧就係喺地球月球之間嘅比較接近月球嗰邊啦。咁然後第二點咧就係喺月球嘅另外一邊嘅，即係會比月球即係地球睇到嘅。 喺照角嘅所在地啊，嗰個就係。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嗰個位咧就即係有啲人唔明點解兩個嘅重力平衡會喺外面嗰度，但係其實計埋嗰啲即係公轉啊嗰啲咁嘅速度咧，就嗰度其實有第二個平衡點嘅。 嗯。 即係佢又比唔到月球拉落去，又比唔到地球，即係又維持到地球嗰個公轉嗰速度。 擺喺嗰度就好穩定，唔會俾啲嘢扯咗去啦。意思就係咁簡單。係 啦， 係 啦。咁如果你月球就 升就最啱啦，咁啦，係咯。 係啦，但係如果你喺月球度起呢個軌道電梯咧，佢就唔需要，因為佢個重力唔好大啊嘛。咁你就可以起到嗰、那個大概10,000多公里嘅，甚至你中意可以起到可能嗰60,000多公里嘅都可以起到嘅。咁於是你就一路佢喺度揈下揈下，咁咧你就一路 keep 住嗰個有嘢可以一路送上去，或者喺嗰、那個拉救量點度送嚟啦。咁你就相對地就好有用啦。 照國應該係直接由月球度攞資源噶咯，唔使成日派啲船去喎。 夠啦，難得啊！如果講翻嘅話，當年個概念就係佢哋射上去嘅，即係喺月球個表面咧，就用啲用呢個 Mars Driver 就。即係嗰啲叫做質量投射器就射上去呢個 L2 嗰度，跟住 L2 接曬嗰啲材料之後咧，就再分發射出去其他嘅嗰啲拉格朗日點嘅。咁所以其實呢個照國理論上應該係嗰個月球嘅嗰個交易上面最重要嘅嗰、那個嘅轉口站嚟嘅。 但係佢古仔就冇用到呢樣嘢，即係佢再發揮啊，係咯。 系啊， 咁喺、經濟上去講啦，係啊，但係照計 咁冇辦法啦，經濟制裁咗啊嘛，俾人 經濟 制裁咗，咁咪可能揾咗第二個轉口講咯，即係我哋唔用 L2， 我用 L1 咁樣咯，係咯，係咯， 都得， 係啊，有啲咁樣啦，咁同埋你係啦，係啦，咁然後火星又係理論上做得到嘅。 系，哦， 系啦。不过火星嘅唔好处咧，就系咧，如果你要做，就唔该你首先要搞掂咗佢两个月球先。 系， 因为佢两个月球咧，嗰、那个公转速度好快啊，唔知每日好似有即系两次机会会撞到嗰条轨道电梯嘅、如果你真系做咗出嚟，系啦，咁所以咧，你首先就要 炸咗佢，你先。 炸咗佢咪一堆碎片咯、啊，你连啲碎片你要清埋先啊，即系你要成个搬走，系啊吓。 啊，搬走个月球？ 哦，佢哋兩個月球好細個嘅啫，即係火星嗰兩個好似兩嚿石，即係又唔係細得好誇張嘅。不過如果你係去到嗰啲例如高達年代嗰啲咁嘅， 即搬走去到可能嘅，最少係咯。 係啦，例如你搬高啲咁咪冇撞到咪算咯，係咯。又或者你衰啲嘅，你咪撞咗落去火星上面咯。 我咁樣仲炒佢落去係嘛？ 咁你未起乜都未起之前，你咪炒咗落去先咯，係咪？ 系制造一次即系火星灾难啫，系嘛？咁又引起呢个火星人还击啊！原来地底有人住啊！ 其实唔系噶，如果你想将呢个火星地球化玩咗 terraforming 咧，你要搵好多嚿陨石撞落去。唔止两嚿啊，你要好多嚿咧，等佢个温度可以上升，地壳活动翻咁样，你先至可以开始做到嘢噶嘛。咁所以其实系真系应该要做呢样嘢噶，呢个系你如果唔系做，冇得开始个 terraforming 噶，系啊。 哦，即係原來係要掟啲嘢落去嘅，呢個唔係一個破壞嚟嘅，其實係一個創造嚟嘅。 係啦，係啦，即係創造之前你需要，即係你需要攞個能量，咁最簡單攞到能量嘅就係掟一堆入落去咯。 係 激活佢啊，係咪？係 啊， 係刺激佢啊， 刺激佢咁融嗰啲冰啊咁樣咯。 嗯， 係喎，咁啊，即係原來好多啲科學作品咧都有呢啲科學家。嘅構思嘅根據咧，啱啱講到拉格朗日點為最常引用高達啦，就係擺啲接近衛星嘅地點啦。 但高達裏面佢自己好似冇提過呢個字喎，我記得好似喺個戲入邊好似。 拉格朗日， 佢話 冇提過。 即 係 嗱，你講新嗰啲梗係有啦，你講新嗰啲可能有嘅，即係我意思即係當年好似冇。 當年都係靠設定㗎，我記得係應該金金星嗰陣時有解釋翻嘅，因為其實點解當年高達會？ 佢攞翻太空總署嗰個嘢嚟解啫，咁但係個作品入面我就唔記得佢應該冇提過呢個字嘅。 嗱，作品入面因為佢嗰啲殖民衛星冚唪唥都係用呢個 GK O'Neill， 即係 Jerry K O'Neill 佢發表嗰一啲嘅殖民衛星嗰啲概念㗎嘛。咁所以其實就係啦，咁佢一套嗰啲全部一齊發表嘅，咁佢應該當時都係用呢啲咁嘅概念，因為你諗下趙國， 佢係用一個概念，我意思佢個作品入面冇提及過拉格朗日， 冇提及過嘅，佢一路都係講啊，係呢個 size 即係每一個 size 就可能有幾十個殖民衛星，咁啊 size 幾，咁但係佢 size 幾個數字又同個拉格朗日點嗰個數字， 戲入面都冇講清楚，其實佢真係有好多個啊，第一個嚟嘅。因為呢你睇第一集呢這個衛星失號咁所謂呀，佢好似講到係得一個咁㗎，因為佢其實佢主要都係炸穿咗一個咋嘛，如果佢有一排嘅，即係佢走去隔離嗰咪走，點解會一個穿咗佢哋要全部人即係要逃難 呢？佢呢就話係呢個 Site 7，因為佢終止咗嗰個興建計劃，所以就淨係得一個囉，嗰個都未興建 嘅。呢啲係後尾嘅解釋嚟嘅啫，當時我哋睇呢，我哋覺得呢，我哋覺得佢好似係所謂一個 size 其實一個咁，即係咁嘅感覺係咁啦，即係作品上面。 其實有難講嘅，因為你去到 size 6嗰陣時咧，就佢嗰一個係講明佢嗰個叫咩名嘅衛星，你就會覺得佢好似其實有幾個你先有唔同嘅名噶嘛，即係有啲咁嘅感覺啦。佢又唔係 exactly 有曬啦。咁另外你又諗下趙嗰 當時你 趙嗰邊整嗰啲大炮嗰陣時咧，佢都真用 趙就只係有好多個啦。咁但係咧，你睇第二啲 size 嗰時睇咧，覺得好似得一個衛星咁嘅啫，個感覺係咁。 因為我都已經俾趙炸咗啦嘛。 係唔知睇個卡通嗰陣個感覺就好似得一個咁咯，係啦。系啦，即系讲紧嗰时设定咧，佢哋唔系话咁清楚嘅。总之系当时即系都系攞咗个理论咁啊摆落去啦，系啦。咁你后屘可能有好多嘢补完翻，同埋将嗰个现实嘅概念摆翻上去啦，系啦。咁后屘就会见到佢哦，原来好多个嘅一个，即系一个筛完系好多个桶嘅，就唔系得一个嘅咁咯。 类似咁啦， 即系卫星群啦，咁咪 系啊， 即系睇落去好真实啦，呢啲都系真实嘅设定啦，即系。其實仲有冇其他作品都引用咗一啲真實嘅科學嘅設定嘅咧？ 啊，仲講遠啲，咁 哇，咁真係好多啊！咁但係如果講翻拉翻嚟呢個軌道電梯先啦，軌道電梯其實 係啊， 又係講啦，當年就即係應該，如果你講翻外國啲小説就唔少嘅，即係呢啲軌道環啊。呢一啲咁嘅作品，其實我覺得好多日本動畫作品，佢哋都係睇翻外國嗰啲小説，有用過咁先用翻嘅。即係如果你照睇就， 我想問，除咗軌道電梯，咁軌道環本身有咩用㗎？有咩作用㗎？ 軌道環一般個諗法咧，其實如果你喺一個冇咁有呢一個物理嘅底子嘅人嘅諗法咧，就係、是、咧，我如果喺個軌道做咗一個環，咁咪即係你既然有衛星喺度圍住圈轉啊嘛，咁我咪有個環，咪可以好容易就係配合翻個軌道電梯，我咪可以首先就搭電梯上去上面，跟住用個好高嘅速度咧就去咗另外一個位，就搭另外一條電梯落翻嚟，咁我咪即係可以喺呢個地球度四圍走嚟走去咯，咁樣咯，個概念大概 落去咯， 落去就可以跌落去，又唔使屌肉力 啫嘛。即系再整多几个环添咧，再整整整嘅，其实成个罩罩住个地球嘅，可以咁、那个吓、啊，即系即系变咗戴森斯啊咁啦。不过 就 罩住。 戴森斯就小型版啦，即系罩住星球啦。咁都唔少作品有啊。你其实如果你睇翻零零嗰套戏嗰个 ELS 嗰种外星生物咧，佢唔系专登起啦，佢自己个生物嚟啦。咁但系佢。整個星球是完全被它那一種生物 包 那些金屬細胞罩住了的嘛已經。 嗯 嗯嗯。是。是。哦那不過你說罩住好的話。 我當這個是一個行星機械化的概念啦，即其實會不會這個斯比頓星球都是這樣的呢，即其實它可能它裡面的核心是有個真正的星球都不頂的，即不知道、啊、即 你可以這樣慢慢即再推上上。不過戴森Sphere 是不是應該是罩住太陽才算的呢，罩住星球才算的。 是啊，就是星球不算，因為其實 Dyson Sphere 的概念就是要應該這麼說， Dyson Sphere 其實本來不是一個硬殼來的，就是這個 Freeman Dyson 當年的 proposal 呢，他其實自己有解釋的，就是 有很多人寫回一些那些、讀者投稿就寫說，喂，即係你搞笑啦，一個殼咁，就係頭先我講個重力中和嗰個位啦，就係、是、你圍掂到佢，坐埋去個太陽度㗎咁樣。咁跟住咧，佢自己其實都有解釋，其實佢最初個諗法咧，就係、是、有好多個細嘅衛星， 啊、 即係各自飄喺度嘅。咁跟你當你有好多個嘅時候咧、啊，我哋而家就會叫嗰一個概念叫做 Dyson Swarm 嘅。即係一個 Swarm 就係好似好多隻蜜蜂咁啊，飛下飛下咁樣啊。 係啦，一點點嘅。平均分布喺成個太空圍繞。係 啦，同埋當年咧，佢仲未有呢一個叫做靜態衛星呢、這個 SETI 呢一個概念嘅。SETI 點樣咧？就係咧，佢唔係靠呢一個好似我哋而家嗰啲衛星咁咧，係用呢一個好高速圍繞住佢公轉，保持住個軌道速咧嚟維持高度嘅。SETI 咧就係佢要好大塊好輕，咁跟住俾個太陽光照住嘅時候咧，佢就有個因為太陽光嘅即係光線咧，其實係有壓力嘅。有佢光壓嘅，咁、於是佢就勉強用嗰個力咧，就可以啱啱維持住同佢嗰個太陽嘅重力平衡住喺度，係、啦。咁於是佢就唔會跌落去，佢亦都唔使喐嘅。咁你做好多塊呢啲嘅時候，咁你咪可以一路飄曬喺外邊咁樣，咁又唔會有呢個重力中和咁。 需要係喺一個太陽上面先做到嘅，即係普通地如果地球咁樣嘅星球就唔 work 嘅。 就做唔到嘅，不過其實 SETI 嘅最初亦都唔係淨係得呢個概念，佢可以利用太陽嘅光壓。嚟到喺即係一個太陽嘅公轉軌道上面，同地球差唔多嘅速度飛，咁於是佢咪可以維持住一路 keep 住一個、即係例如佢做塊好大嘅塊鏡面，佢咪可以反射多啲太陽光嚟到地球咁樣咯，即係有啲咁嘅概念嘅，係、啦。咁不過而家我哋地球暖化，你唔好再射多啲光落嚟啊，唔該。 係，唔係而家越嚟越多太空垃圾咧，都就嚟包住咗地球噶啦，可以。 是 很多可以咁讲啦，嗰啲唔系卫星，系好多垃圾啊！ 本来系卫星，跟住可能就炸散，即系撞烂咗啊！又或者系某啲国家试验嗰啲对卫星武器嘅时候射烂咗啊，诸如此类啦，坏咗又有啦，咁样好多唔同嘢喺度嘅。 即系就嚟有个壳包住地球，不过唔系咩嘅，系垃圾 啊！哇！咁跟住就出呢个 Tesla 先撞啊死咯！即係就話，如果當啲碎片多到咧，係你完全控制唔到噶啦，佢即係一塊碎片撞另一塊碎片，咁越撞越多，我哋就唔能夠上到去呢一個太空噶啦，咁就封死咗自己， 罩住咗自己，係啦係啦， 係啊，因為一飛上去就會俾佢撞爛。 有古仔寫過啊，唔知有冇寫過啊？ 有 gravity 咯， 有寫過 gravity， 咪佢啱啱開始個 Tesla syndrome 嗰下咯。即係佢就係其中一粒碎片產生咗一啲再其他碎片出嚟，跟住嗰啲碎片又令到又再撞到其他嘅嗰啲。 我意思係話直情已經罩住咗啊，出唔到去啊！冇呢、這個應該冇。 哦，呢、這個Dibuster 有少少，佢唔係出唔上唔到太空。Dibuster 佢係出唔到太陽，係外邊，因為佢唔係垃圾嚟嘅，佢哋為咗保護太陽系，所以有好多佢嗰啲呢一個 Buster 軍團就包圍住咗呢個太陽系 防禦系統，係啊。我同埋諗起衛星環咧，我都諗起當時即係講翻條《金 Buster 二》咧，即係《Dive Buster》嗰套嘢咧，話地球已經有一個衛星環嘅。我唔知道作用有咩用噶啦，但係最主要就係俾個《Dive Buster》即係好巨型嗰個地球推個地球推嗰個地球做質量冇地掉喎。 推個環咪會個環撞落地球咯？點會推個環？ 我就唔知咧，個環可以固定到個地球咯。 嗯嗯 佢冇辦法，因為佢入面嗰啲已經有啲重力技術咁樣啦，咁同埋就係佢嗰班，即係佢嗰班叫做 Topless 嗰班人係即係同埋嗰啲宇宙怪獸一樣，係呢個重力變異體，佢就可以控制重力。 哦，咁即係冇得講啦， 其實係俾佢用嘅嗰樣嘢。 啊，冇得講。 係啊，冇辦法。 冇得用正常諗啦， 係啊。係啦，係啦，係啦，係啦。所以跟 Buster 其實合，即係跟 Buster 就盡量要符合呢個科學嘅當年嘅科學啦，當年即係連霍金都未出名嘅當年啦，或者我啱啱開始出名嘅當年啦。咁但係就 Dai Buster 就完全冇咗嗰啲科學嗰啲真實性嗰啲位嘅。 Dai Buster 即係第二集啊，第二集其實超級機械人嚟噶嘛，完全係。 係啊，其實跟 Buster 咧，佢雖然好熱血，但係其實佢係好真實㗎。 我嗰啲咩時間差啊，嗰啲太空旅行 係啊，佢玩好多，即係嗰啲相對論嗰啲嘅科學嗰啲原理啦。即係當然你整隻金筆鏟出嚟打呢樣嘢本身唔合理啦。咁但係佢例如佢其他機係量產型㗎嘛，佢係大量生產打㗎嘛。佢呢隻金筆鏟都係話其實佢本身嘅能力冇，即係雖然要用兩個嗰啲縮退爐，但係佢冇兩隻嗰啲量產型嗰隻Sisla 嗰一種機咁勁㗎嘛。佢只不過係因為佢係測試型嘅機，所以佢先用兩個先可以推喐㗎嘛。咁當然後面佢就話佢兩個就爆咗一個都仲可以用一個飛返地球，咁但係就需要12000年嘅 後手 啦。係啦係啦。 係啦係啦。咁亦跟不齊二流好多，即係唔合理喎，咩又仲要 全部超能力㗎嘛，佢嗰班人係。係啊。係啊，佢完全係，你會發覺根本上，我覺得即係你兩套一齊睇都好睇嘅，但係我自己本身係鍾意金筆鏟多啲囉。 咦，咁係咪所謂呢啲嘅所謂硬科幻同軟科幻呢嘅分別呢？即係話你好詳細嘅設定下，又會有啲科學根據，同一啲你好幻想嘅比重多啲，都好似就朱古力奶、牛奶、 肥草。其實你喺科幻同埋奇幻之間遊走嘅，咪就係嗰個科幻嘅硬度啫。 又有少少唔同嘅。其實而家照講啦，呢個軟硬科幻呢樣嘢咧，一般就係講佢嘅真實性，越真實就越硬啦。即係你現實就係最硬嘅，即係冇，即係現實到呢個現實科學，你基本上又唔係無邊不摧嘅，因為 係啦， 又 啊 就硬啦。咁但係咧，你如果你遠少少一般科幻故事呢，就係、是、呢有少少即係要例如一樣嘢係唔存本來現實唔存在嘅，咁佢就包即係環繞嗰樣嘢嚟到假想一個世界出嚟，咁就即係我哋一般講嘅硬最硬嗰啲科幻就咁啦，都有幾樣嘢係即係有啲就係有幾樣嘢係假㗎啦，有啲就可能越多㗎啦。 一樣嘢或者幾樣嘢啦，其他嘢跟返現實啦。 咁 係 啦，咁當你越嚟越多嘅時候呢就開始遠啦。即係你可能去到啊，即係不過其實話最初呢個軟硬科幻呢，其實係嚟自軟同硬嘅呢一個科學嘅。即係到底咩叫硬科學呢？就係、是、你呢啲例如 physics 啊、chemistry 啊、biology 啊呢啲咁樣嘅你完全講數據嘅，我講實驗結果嘅、我全部可以用數字嚟到證明得到我嗰樣嘢呢、我講個概念係啱嘅。咁呢啲就係硬嘅科學嚟嘅，呢啲叫做即係 quantitative research 出嚟嘅嗰啲嘢嚟嘅，即係完全用數字嘅。咁軟科學係咩呢？就係嗰啲人文科學嗰啲啊，即係你諗下嗰啲心理學啊，即係呢一個講即係例如啲人嗰啲諗嘢嘅方法啊，啲群眾嗰啲心理係點樣啊，甚至你可能再講埋例如教育啊咩嗰啲咁樣。 任何嘢後面都可以有科學㗎，你藝術都有科學㗎嘛，咁你就 係識 得心理學㗎啦嘛，咁你講呢啲咪可能屬於軟性啲嘅科學。 係啦，因為佢嗰啲 research 呢，佢就叫 qualitative research， 即係如果你中文呢就係量嘅研究同埋質嘅研究。量嘅研究，即係你唔好以為啊嗰個係有 quality 㗎嘛，咁係 quality 好啲囉，其實就你唔可以話邊個好啲嘅。因為 quantitative 呢個量嘅研究呢就係我一大堆數字。我成個統計學嘅上面咧，係需要有呢、這、一個所謂嘅重要性嘅，即係例如我個同樣嘅實驗，我做幾萬次，佢個結果係咁樣，我再做多一次兩次，我結果都係咁嘅。即係我哋平時，例如你講物理學，你將嚿嘢放手跌落地，佢係會跌落地嘅。即係咁呢個咪好硬嘅科學咯。咁但係如果你話軟科學係咩呢？啊，即係我哋可以推論翻呢啲人嘅心理係點樣？咁然後就估計翻佢嗰個嘅即係行為模式，咁呢啲咧 你唔會話有幾萬甚至幾十萬嘅數據㗎嘛。即係你最多咪、就是、啊，我訪問一個人，我訪問兩個人，咁跟住就可能啊，我最多咪可能訪問到15個，然後跟住咧就將佢講嗰啲嘢咧就綜合翻啊，抽絲剝繭咁將佢 summarize 咗，然後就 做啲社會實驗㗎嘛，即係你出街咁啊，可能試下你做樣咁嘅嘢，睇啲人咩反應。 不過其實嗱，我自己本身呢一個教育係碩士嗰、那個碩士嘅學嗰陣時都有兩樣嘢都知道咧。其實就算係講呢啲軟科學嘅嗰啲學系咧，其實你講緊可能十年廿年前咧，佢哋都用緊量研究嘅，即係佢都嘗試做好多問卷，跟住咧就即係咪訪問幾千個人、幾萬個人咁樣，然後佢答嗰個答案咪量嘅研究咯。係啦，咁但係而家咧慢慢就。系啦，咁所以其實而家你就算去問一堆大學教授咧，其實都分咗兩派嘅。有啲咧就係即係我做開量研究嘅，我唔能夠接受呢個質研究嘅。咁但係亦都有一班咧就係、是、我質研究咪一樣可以得到好多嘅效果咁樣。咁亦都係有 呢 個 科幻向。如果你講軟硬咧，其實係一個你可以話係一個借用詞啦，係咯。 借用啦，咁已經慢慢冇咗佢嗰個係啦。 科技嗰啲咪硬啲咯，咁你越係偏離嘅，咁即係可能其實好奇怪㗎，佢嗰個世界係鋼之煉金術士咁㗎啦， 個個人係啦，又或者好多嗰啲叫做例如超能力者嘅咁樣，咁你咪遠咯， 遠㗎啦，係啊，咁其實你再行多一步，咁咪即係 fantasy， 即係如果你完全冇曬啦，冇科學㗎啦，咁咪 fantasy 咯 ，fantasy 啫 ，science fantasy 啦，係咯，其實 Star Wars 啊。是 science fantasy 嚟嘅，唔係 sci-fi 嚟嘅。 其實我就中意講一個比喻嘅。如果你講軟硬科學嗰個 scale 啦，咁呢一個你講超光速飛行先啦。咁如果你講現實科學，即係最硬嘅係咩咧？冇超光速飛行。 超越唔到光速嘅， 超越唔到光速嘅 科學。 係啦係啦，咁然後跟住你咪用遠少少嘅，你。嗰啲故事咧就讲啊，我哋而家咧就揾到一个新嘅理论，又或者系用翻我哋现实到而家有嗰、那个就计完数咧，就发我哋揾到负能量，或者我揾到负质量嚟制造到负能量咧。咁我哋就虽然我哋超越唔到光速，不过咧我哋就可以喺呢个局部嘅空间就压缩咗佢。咁佢冇超越光速，但系佢行嘅距离短咗嘛。咁我哋咪即系 effectively 我哋实用性上面系快过光速嘅咁样。啊，咁呢個就比較硬嘅科幻故事啦，即係佢會有好多嘅比較現實嘅解釋嘅。咁然後跟住你就遠少少嘅就啊，即係呢一嚿嘢塞落去之後，我就揾咗個新嘅原料。咁呢個原料咧就同我哋之前嘅所有嘅嗰啲研究嘅嘢出去都係唔同嘅，即係完全係一種新種嘅物料嚟嘅。咁呢樣嘢我哋攞到呢樣嘢嘅能量咧，咁就可以超越光速啊！咁啊呢個就比較再遠少少啦。 冇解嘅，其實冇解嘅，只不過有 佢只不過創造咗一樣，係啦，創造咗一樣嘢。 嗰嚿嘢叫做之鬆或者咩咁啫嚇，咩都得。 冇所謂嘅，冇所謂嘅，乜都得嘅。係啦係啦。咁然後跟住再遠少少，可能係例如啊，我哋而家有一班超能力者咧，就可以即係破壞呢一個物理嘅嗰個法則嘅。係啊，咁所以就佢而家就呢一班人就可以超光速啊，咁或者佢坐上架太空船度，咁嗰個太空船就可以超光速啊。啊，咁呢啲又再遠啲啦。 呢個係機動戰艦嗰個概念啊，即係就係佢同人嚟去跳嘅。 係啦，係啦，同埋呢一個嗰套叫做諗下先啦嚇，Lost Universe 啊，即係呢一個 Slayers 咧嗰個魔劍美神嗰套個作者嘅，佢其實係同 一個作品， 佢同一個宇宙，因為平衡宇宙啦，佢唔係同一個，佢係平衡宇宙。佢話佢即係其中一部分嘅神咧就創造咗。即係神同魔咧就創造咗呢個魔劍美神嗰個世界，咁然後另外一班嘅神同魔咧就創造咗另外一個世界，咁大家都係喺嗰個叫做 Lord of Nightmares 呢一個即係金色魔王之下創造出嚟嘅，即係其實神同魔都係呢個魔王創造出嚟嘅。 嗯， 係啊，咁另外應該最少好似仲有三四個咁嘅，咁然後如果你睇翻魔劍美神嘅， 佢個原理係點樣？ 佢用精神力去超越呢個光速。 哦，係咯，咁即係咁即係超能力啦。 係啊，咁呢個佢有個精神增幅嘅嗰啲機器，咁就可以得㗎。咁同埋如果主角嗰部艦咧，點解佢唔需要精神增幅都可以超越光速咧？因為佢隻艦其實就係其中一個神嚟嘅。 系嗰啲好神怪嘅，你讲过 系啦系啦，咁你呢啲已经完全相就事噶啦，系啊。 你平时嘅阴谋论啊，都讲过啊，奥巴马咧喺细个就参与过一个即系佢哋嘅秘密实验，佢哋可以用精神跳跃可以去上火星噶嘛？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呢样嘢？ 呢、這个冇听过，真心嗱。咁然后又讲再 问下佢，问下佢有冇见咩事啊？吓，细个吓 ，OK。 系啦，咁然后就再远啲嘅方案又点咧？ 跳虎啊，即系跳虎啊 ，OK。系啊。 哦，系啊， 即系对应噶嘛，啲太空人物系啦，系啦， 系啊，嗱、啊，如果你再远少少嘅科幻咧，咪、就系我只太空船可以超光速咯，唔需要解释噶，系可以超光速啊 ，so on， 系都唔系超时空要塞， 即系已经逐步到嗰个地步啦，个科技， 冇唔使解，系啦。 啊！佢嗰啲都叫做有解噶啦，嗰啲都叫做有解噶啦，即系佢都讲啊，嗱，你超想要塞，佢都话佢执翻人嗰旧嘢系可以做呢、這个空间跳跃咁样噶嘛，系有个脑噶嘛，佢哋呢个我讲到最远嗰啲咧就系、是、超光速啊，我唔讲个理由系咩，总之系得啦。 都唔知咩原理，都唔系脑， 有 咩原因？ 唔好原理，佢直情冇创造样嘢嚟到俾个超光速噶，我系得 咪得咯。即系引擎都已经作咗样嘢啦，我唔解。 系啊系啊系啊，已经其实好高，已经喺偏硬嗰边嘅作样嘢，解释佢。 咧讲时间旅行嘅交通工具咧，就少有讲点解嘅，即系得 back to the future 先整翻个嗰咁嘅咩鬼嘅反应堆话。系咯，咁一般咧就冇解嘅，总之冇架车， 這個、 可以去，可以超时间，咪超时咯。其实个 mini 系教个钟咁就得噶啦，好似你嗰啲个重点系教个钟，系啦，佢咩原理？ 咁你讲翻呢一个 H.G. Wells 嗰个 time machine， 咪就系上到去教个钟咁啊，可以噶啦嘛。 系啦，佢冇讲 好 远 噶嗰啲科，系啊，嗰啲科幻好远噶嗰啲。 唔係㗎，有啲人覺得好硬㗎。 哦，咁其實你又要睇翻佢其他嗰啲部分嘅，即係你即係我成日覺得你睇一個故事，你唔可以淨係睇一部分嘅。 咁 what if 嗰樣嘢個 what if 部分可以唔科學嘅？如果嗰個都係埋科學，咁啊直情係科學啦，全個故仔冇 嘢 科幻。 咁佢例如佢 好神奇可以嘅。 係啦，咁佢探討翻嗰啲即係時間旅行會出現嘅問題，咁其實嗰部分可以好硬嘅。 嗰部分好硬係。 係啊，即係。例如我有超光速飛船咁 so what 咁我其實其他嘅部分可以好硬噶嘛，我呢個唔解釋啫。 咁我只有一樣嘢假設就係我只要有叮當咁算唔算咧？咁有曬所有嘢咯。 係噶，其實你個但係咁你咪睇你個故事自己本身玩得硬唔硬咯。 唔硬， 我認幕。 即係其實我可以例如有叮當， 就係有叮當。 然後跟住我個故事入面就係我除咗呢個假設之外，我其他所有用佢嗰啲道具都係用得好合理嘅。我仲要係用嗰啲嘢係考慮埋，即係成個故事探討佢嗰啲嘢到底會點破壞呢個社會嘅。咁其實可以好硬嘅故事真係。 What if 我有阿拉丁神燈咁算唔算？得唔得？ 都算噶，其實都算噶，睇下你用得合唔合理咯。係啊，你用得合唔合理咯？即係其實你如果個阿拉丁神燈， 燈神就可以變任何嘢啊嘛。我就係解咗一樣嘢，就係阿拉丁神燈啫。 係啊係啊，佢變任何嘢都得㗎。係啊，咁但係你點用法咯？即係你會唔會考慮佢個合理性咯？即係例如啊，佢變乜都得，咁我例如我變好多錢出嚟，跟住就啊弊啦，個經濟咧就開始出問題啦。 冇錯。 咁哇，咁可以好真實㗎。 即係外國人咧，佢就係可能喺嗰個佢。嗰、那個神仙嘅法力佢就唔真實嘅，但佢就諗就係 what if 如果有個咁嘅神怪嘢出現喺現實世界，咁佢都係咁樣搞，咁你一定破壞曬啲規矩啦，破壞曬所有啲經濟啦，破壞曬所有規則，咁嗰啲位就好真實啦，即係等同於喂，如果真係有哥斯拉出現，咁點會發生咩事呢？咁哥斯拉就唔真實嘅，咁但係發生咩事呢？人類可以點對應嗰啲嘢就好真實嘅，咁其實好多時啲科幻都係咁嘅，係啦。 系啦，系啦，系， 系即系 俾鬼佬同日本佬系咁啊！你俾中國人寫咧，就成個古仔變咗神怪嘅。 嗯，神化添啊！唔好話神怪啊！ 神化即係神怪一樣嘅啫，即係佢哋話中國人嘅科幻就係神怪啊嘛，即係根本就唔科幻嘅，即係就算佢 奇幻啊。 原先啊，佢就算講嗰樣假設有嗰樣嘢啊，都係一個高啲嘅科技啫，只不過佢唔係話嗰樣嘢好怪到，佢會衍生出嘅故事會變得好神怪啊！ 可以咁講啊， 即係佢根本諗唔到嗰個，佢唔係去用現實咧去假設，如果有呢樣嘢會發生咩事，佢淨係咧喺度玩嘢，即係覺得喂有呢樣嘢咪好得意咯，咪可以整蠱人啊咩咁，佢淨係佢咁諗咯。咁你變咗成件事就會 神化咯，即係神神化化咁嗰啲 啦，就甩曬碌㗎啦。咁但係就唔知點解永遠唔會寫翻一個咧有理性嘅故事。咁我諗即係 即但係嗰啲好有理性嘅觀眾，佢又會問啦，誒咁都唔會有阿拉丁神燈㗎啦，咁喂大佬啊，我喂 ，let say X 係三，我問你 Y 係幾多啊？如果你冇能力去代個代數入個嘢度，咁你其實你都係唔理性㗎嘛？係，即我哋日就要明白咩叫 what if？what if 就係你 what if 完嗰樣嘢啫，你會影響到其他值㗎嘛？咁而家就我哋就係 what if 一樣嘢啫，但係其他值會變成點啊嘛？我哋而家就講呢樣嘢啫嘛，好多時啲科幻都係，咁你要有呢一個咁嘅假設嘅精神，你先可以睇科幻作品嘅。如果唔係咧，就所有科幻作品都係廢話嚟嘅，嚇冇意義。 有個叫做 XKCD 嘅網上漫畫啦，冚冷火柴人嚟嘅。佢嗰個作者咧就以前喺 NASA 嘅嗰度做過呢啲。即係佢唔係做火箭嘅，佢做 robotics 嘅。咁但係咧，佢就而家就冇咗啦。而家就係全職做網上畫家嘅。咁咧，佢咧就出咗一本叫做 What If 嘅書。佢網上都有一部分嗰啲嘅，係啦。咁佢就係啲人咧就問佢一啲好奇怪嘅問題。咁然後佢就用啲好科學嘅方式去解答嘅。 嗯。 即係俾個例子，佢好早期其中一個 What If 係咩咧？就係呢一個 Yoda 到底個出力係幾高？即係佢喺度計到底 Yoda 可以， 即係星球大戰入面嘅 嗰個 係 啦，猶達大師係啦係啦，到底佢有幾大嘅 power 嘅輸出？佢係即係夠唔夠力可以推一部 iPod 咁樣啊？ 係use the force 用嚟發電啊！原來 係啊，佢就係話佢啊，佢可以抬起嗰架 X Wing 喎、哦，咁然後佢就啊，咁我假設嘅 X Wing 同埋呢一個我唔記得佢用 F22 定 F35 嘅重量喺度做。即係做例子啦咁樣，如果同嗰架一樣咁重嘅話咧，咁佢嗰個 power 即係佢底高嗰架機幾高，咁就計到佢幾多 power， 咁然後咧就哦得 iPod 冇問題啦，佢用得到嘅咁樣，係咯，佢有好多咁樣 嘅 計啊， 好基於人哋原本個設定喎，人哋原本設定係個原力台一架 X Wing 唔係阿 Yoda。Yoda 只係佢控制到個原力啦，係啦，佢使用個原力，咁佢其實個 power 都係咁啦，係咯，理論上係，但係佢。但係佢控唔控制得到無限大嗰個問題啦，即係當佢控制到幾多 咁。呢個唔係一個出力嘅問題咯，所以 係啊，你可以咁講嘅。咁但係有人問佢到底 Yoda 出力幾多啊嘛？咁佢咪 咁咪就係呢個 科學嘅方式去解答啦。 問題佢真係錯誤嘅。 咁、 這個、 但係就呢一類就係、是、啊，但係呢一個佢就係用呢個 What if 嘅就係用啲咁嘅方式處理啦。 Yoda 其實只係一個試機啫，個出力係架車啊嘛。咁你問 Yoda 可以踩到幾多出力係錯㗎嘛？因為其實佢只係駕駛啫，嗰架車嘅出力就嗰架車嘅出力一個數㗎嘛。咁其實呢一架車就係個宇宙係嘛，即係 force 嘛。咁宇宙嘅出力有幾大？佢構成自己即係維繫住成個宇宙都得喎。 咁講應該話係 Yoda 控制到幾多嘅出力啦？你唔好話佢出力幾大啦。 係唔知嘅，係唔知。 咁但係因為係唔知，佢亦都話唔知嘅。佢只不過用個片入面睇嚟，佢最大出力即係控制到最大出力嗰下嚟到，即係話俾你聽最少有咁多。 好小事嚟嘅啫，佢冇話。 但係最少做得到咁樣咯，就係咯，係啊。所以佢其實都好科學化咁啊，係啊，最少做到咁樣。 嗯， 系啦，即系佢冇话呢个系佢上限嚟嘅，系啦。 咁外国嘅科幻迷咧，佢哋就会即系好特别，即系会谂到好多得意嘅嘢，大家可以讨论得好开心去研究咁。但系呢个就倾向，即系其实台湾都有好啲嘅，内地又好啲，咁啊最差都系香港嘅。总之就系佢唔想 香港始终嗰个香港市场太细啊。 即系第一件事就会问研究呢样有咩用？就算俾你計到 錢啊嘛， 都係 Yoda 嘅 實力，係乜用？唔係首先有咩用先啦，冇話冇錢啫，冇錢又再另一個 level 啦嘛，有咩用先？冇用係咪？咁其實佢冇用咧，咁樣唔係你話你話錢啊，反而未必喎，錢啊有啊，因為佢可以出本書，跟住賣到錢噶嘛。 啊，係啊，係啊，係啊，而家正 咁，但 係實際上出本書賺錢啦。 實質上有咩用？用途就咩用？用途就冇用嘅。 系啊， 咁但系如果咁样叫做冇用咧，咁你基本上你写诗啦、作曲啦，咩都冇意义噶啦。如果系咁，系嘛？即系其实你否定紧艺术啦、创作啦、文艺咁，即系吓，即系咁啦，系嘛？即系其实体育都冇乜用噶，系嘛？即系世界 杯，但系唔知点解佢哋又好中意嗰啲，又中意睇嗰啲无聊嗰啲，即系 無線劇咁樣喎。 哦， 無線劇都冇用啦。 呢啲其實因為最後都係一個藉口啫，佢最後唔想用腦啫嘛，好簡單，係咁簡單。 係啦，係啦。 因為當你要思考科幻嘅時候咧，其實你係要用腦嘅，就唔同睇一般嘅神怪故事。 我覺得佢唔單止係唔想用腦啊，佢唔希望喺討論嘅時候咧，俾人發現到佢其實冇料啊。 所以香港有冇科幻小说之父嘅咧？其实 香港有冇科幻小说先？首先唔好讲冇之父 咧。其实外国，但讲翻外国就系、是、之前我喺 H.G. 威斯讲《第一时间旅行》啊，啊啲外星人啊，反乌托邦嗰个就被称为一个软科幻小说之父啦。因为佢本身系一个小说家、新闻记者、又政治家、写网家，所以佢可能会将其他范畴嘅嘢带落科幻嗰度啦。咁而之前提过。從地球到月球啊，地心探險記啊，海底兩萬里嗰位小說作家就被稱為 凡爾 納科幻，係啦 ，Jules 凡爾納，係啦，咁就係被稱為硬科幻小說之父，因為佢可能佢設定好詳細啦。咁而美國最出名啊，西莫夫啊，講機械啦， 都有四大才子啊，佢哋基本上。 是啦是啦，咁而台湾都有个张系国系本身系计算机同电脑专家。 张系国我真唔敢讲系咪啦，即系佢本身系科学家啦、最少。 佢真系科学家嘅，佢都有啲咁、但系我唔知道香港会唔会有。 我觉得张系国啲古仔系讲，即系佢系讲啲人多啲嘅，其实佢系科幻嘅， 都 人知嘅啫。其实文学啲嘅，佢嗰啲系反而。 但佢本身又科学家，但佢又有一个文学嘅思想，即系。可以， 唔係係係，咁我意思佢啲故事係唔係真係好，即係硬就一定，我覺得唔係好硬。 唔 係 硬 就係，如果你睇過有佢有一個古仔叫《人子》啊，我初頭喺講耶穌嘅，佢又唔係。咁其實都係即係你睇咁佢其實 OK， 咁當然佢個世界觀係喺科幻世界觀，但我都係我都似啲星戰嗰啲多啲咯。咁 係啊。 咁所以你話寫下科幻就。咁好多人寫過嘅，咁倪匡啊，當然香港即係第一大個最出名啦。其實你知唔知劉天賜都寫過？其實好多人都寫過㗎、即係甚至係好多咧，而家做啲靈異節目，成日上去做下嘉賓嘅人嚇、平時講神講鬼嗰啲都有寫嘅，因為其實而家其實你唔知道咧，科幻條線畫喺邊度㗎？嚇， 咁就因為其實就算你講外國啦。科幻同奇幻其實都係好近代先至畫到嗰條線嘅，甚至你唔可以畫到條線啦，先至其實應該咁講，奇幻係好近代先至好明確咁同科幻分開咗嘅，即係好多時候咧，連外國嘅嗰啲文學嗰啲分析咧，都當咗兩樣係同一樣嘢嚟 㗎。其實你唔係有個好確實嘅標準，但係咧，但係你食得出嘅，你食得出嘅 ，OK。 可以咁講嘅， 飲得出日本清酒同中國啲米酒嘅分別咧？你可能你飲得出，但如果我問你，咁實質佢有咩唔同嘅？即係你能唔能有一條好確實嘅線可以分開佢嘅咧？即係日本嘅茶同中國嘅茶有冇好確切嘅分別嘅？就係、綠茶，中國茶都綠茶。 如果純粹用呢一個科學方法嚟到分咧，係有嘅。即係呢一個綠茶咧，就係用蒸嘅方法嚟到加熱嘅，即係佢有蒸同埋煎兩種啦。咁然後就呢一個中國茶咧，就主要係用炒嘅方式嚟到加熱嘅。 咁 咁所以其實係有嘅。咁但係咧，對嗰啲好詳細嗰啲 意粉，咁意粉同河粉嘅分別咧？ 應該個材料唔同咯。 中餐同西餐嘅分別咧？ 呢、一個就我覺得係應該同個用料都有啲關係嘅，咁但係咧，你西餐你落咗滴豉油落去之後，到底係唔係西餐？ 嗰啲港式西餐到底係西餐定中餐咧？ 係港式西餐咯，即係同呢個日式西餐呢啲應該就好困難啦。 好困難啦嘛，即係其實咧，其實唔係咁易分嘅，不過咧，我哋食嗰陣咧就硬係覺得怪怪地，你明唔明？即係有啲 同埋咧，我成日覺得咧，我成日覺得好搞笑就係、是。你分做兩樣嘢嘅時候咧，就好多人就會嘗試去挑戰嗰個底線噶啦。 係，嗱， 即 係 正如呢一個八十年代係，即係真實係機械人出現咗，跟住啲人開始分咗，除咗超級係機械人，仲有真實係之 之後呢，咁啊，最基本嘅分法呢，就係呢個真實系嗰啲機械人啲機本身係即係有一個合理嘅，例如軍事啊，呢、這個警察啊，咁樣係大量生產嘅一個工具嚟 嘅 啫。 但係而家嘅新嗰啲超級機械人，佢都會有翻曬呢啲元素嘅喎。 嗱，係啦，佢就係因為就係一有呢一個真實系同超級系嘅分野之後咧，你就好多作家就嘗試去挑戰呢個底線啦。即係佢咧就要，例如你照睇翻啦，你跟 Buster 佢本身係加咗好多超級系嘅元素，但係佢本身個設定係好真實嘅。咁然後反翻一扭扭翻你 Die Buster 咧，就佢又明明好似係即係完全玩曬超級系啊，佢連即係超級系元素玩到盡㗎啦。咁但係咧，佢又深烤咧，又要繼續同你玩翻呢一個跟 Buster 嗰陣時嗰啲時間啊，呢、這、一個物理重力影響啊，嗰啲咁樣嘅嘢喎，又要同你一萬二千年要見翻佢咁樣喎。咁即係其實你就會發覺咧，就係、是、要挑戰底線其實好容易啊。例如 Eva 都係啦 ，Eva 佢好似講到個世界觀好似好真實咁，但其實佢啲機械人嗰啲存在嘅理由完全係超級壞㗎，係你完全諗唔到點解佢要真實咁存在呢啲嘢嘅呢啲咁嘅機嘅，係啦。即係你除咗話我要 ATV 咁樣，係 啊。 其實個 point 我想講就好難畫一條線，同埋你一個好 應該畫 一條線好實在嘅標準。咁但係咧，但係咧，你總會食得出咧，我硬係唔覺得呢碗嘢係一碗即係日本即係拉麵咯。咁你明唔明 啊？即係佢係 一 碗假扮日本 拉麵同日本拉麵之間個差異其實有幾大啊？嗱，其實日本嘅中華拉麵本身就係中國拉麵嚟噶嘛，佢都係咁嚟噶嘛。其實我聽聞最初都係台灣引入嘅啫嘛，佢都係慢慢日本嗰邊自己加入咗好多自己嘅一啲嘅方法去做。咁又或者可能當年嘅中國人嘅拉麵都係咁仔細嘅，都係啲湯都係熬出嚟噶嘛。你唔會喺古代有味精有一滴香㗎，係咪先？以前啲湯都係熬出嚟，係慢慢禮失求諸嘢，先搞到我哋而家中國人啲嗰啲全部係飲味精水啫。是咪先？咁好啦，咦咁但係叉燒都唔同啦，係咪先？咁日本叉燒同中國叉燒，咦但係我又有朋友走咗去食日本人嘅拉麵，佢竟然比較中國叉燒，你又試過喎、哦？即係到底條 因為日本人自己都問呢個叉燒到底邊度有叉邊度有燒啊嘛？ 咁所以其實好奇怪嘅件事，好奇怪。其實我就覺得你食你就 feel 到唔對路㗎啦。總之你頭先阿 Peter 問呢，香港有冇科幻之父呢？我第一件事問香港有冇科幻先，其實有冇科幻先。 如果你照講呢，這個衛斯理系列頭嗰第一本唔係嘅，但係第二本同埋後面、好似有返，即係我覺得都可能最少有十 年。我知你倪匡自己就話佢自己唔係啦 ,ok? 佢自己唔係，但係佢其實最初嗰廿幾三十本呢，係啦，最初嗰廿幾三十本呢，你可以將佢歸入科幻嘅。 係。 即係佢係有一啲外國人嘅科幻嗰啲嘅元素，佢可能睇咗個佢覺得鍾意嘅，佢有加內嘅。 啲元素啦、啊、啲元素啦、 啊。同埋你可以見到佢都嘗試，例如佢講下話有啲咩新型嘅槍啊，嗰啲咁樣呢，佢自己都話我之後睇返即係重版嘅時候呢，佢自己都有返啲注意呢，就話即係當年即係諗咗啲咁嘅槍原來同 M16 係一樣嘅咁樣，佢自己都咁樣注意嘅。咁即係其實當年佢都有嘗試去睇下啲比較新啲嗰啲科技啊，又或者人哋嗰啲即係科學，可能就人哋外國嗰啲科幻有啲乜鬼嘅想像，咁於是就都有返啲咁樣嘅元素。但係當然你如果講返即係 其實呢，喺香港呢，你就算問李偉財啊，佢哋咁推崇都好啊，佢都話呢，衛斯理算唔算係科幻呢，其實係有相確嘅。OK， 我覺得你睇佢咩時期囉，應該 咁、啊、所以其實香港有冇真係有冇科幻呢？我首先要問啫，我問啊 ，OK？ 咁有冇科幻都成疑啦，仲有冇科幻之父？即係你唔可以講父咯，咩父呢？其實你都係引入啲嘢或者抄一啲嘢嘅啫，其實都係係嘛？即係 先驅啊， 先驅啊！ 如果你要咁講咧，我就覺得你推倪匡未必係錯得曬嘅。即係我唔話係啱，但係咧，因為其實我就唔係睇好多香港自己本身嗰啲作品啦。咁但係咧，我求其揾咗幾本嗰啲，例如咩呢個咁啊喬正夫啊嗰啲咁樣睇過咧，我就覺得即係首先第一就係我覺得其實好對唔住講句，我唔中意睇。 哦，咁即係政府唔係佢唔係 sell 佢係科幻嘅， 我知佢唔係 sell 科幻嘅，佢 sell 奇幻多啲嘅， 特別鬼添，係啊，係 啦 係 啦，咁但係咧，你照講翻，即係我覺得佢哋受影響咧，佢哋好受呢個藝康嗰啲寫作嗰啲初期嗰啲寫作風影響嘅，係啦係啦，咁然後你就再睇翻，其實咧，我相信有唔少嘅呢一類咁樣嘅作品咧，係的而且確係有少少呢個武俠嘅影子啊，即係你其實。卫斯理最初嗰几本系好好武侠噶嘛？ 其实咧，倪匡自己话佢嗰啲系咩嚟咧？佢话嗰啲唔系科幻小说嚟嘅，其实系一个现代武侠技击奇情啊！佢自己讲嘅。 系啦系啦，但系佢深刻，佢又加咗少少，好似嗰啲科幻故事咁咧，有啲新嘅科技啊咁样。 现代啊嘛，因为佢 系 现代啊嘛。 但系佢又现代唔得晒嘅，即系佢又有科幻部分嘅，即系佢有啲系现实明明冇嘅嘢。 其实咧，佢有啲似咧古装嘅故事，有啲都会讲佢哋系啲咩武器。專家啊，或者佢個係咩武器世家，專發明啲奇怪兵器。咁其實咧，佢係似嗰啲啊，即係佢係奇奇怪怪嘅。咁你古裝都可以出現啲好古怪嘅兵器啦，即係古怪都好緊要嘅喎。即係古怪到可能接近現代兵器嘅咯，即係有地雷，有放飛彈都得嘅咯。咁佢哋嗰種想象就轉移咗係現代嘅時候，當然佢要更加先進啲啦。咁佢咪攞咗啲即係而家嘅可能有啲嘅理論咁擺落去，但其實嗰個出發點咧，其實佢都係寫緊呢啲武俠嘅嘢嘅啫。只不過佢將個時代擺喺現代，佢就要當然啲嘢要提升啦，即係咁解。咁啊，可能你 我唔否定呢樣嘢， 佢咪變 係啦， 神魔嘢佢咪變外星人咯。其實佢個思考方向其實只不過係咁啫，係佢自己講嘅 ，OK。你自己聽下， 我唔否定佢呢一啲嘅講法嘅。咁但係咧，點解我會覺得如果你話佢科幻之父錯唔曬咧，就因為佢自己本身嗰個有些少科幻包裝，兼且係佢個受歡迎程度咧，就影響到好多。即係你話香港有冇科幻呢個歧視啦，但係有好多嗰啲作家咧，佢如果寫啲你可以當佢係科幻嘅作品嘅嗰啲咁嘅作品咧。都係好多受到佢影響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話佢可能某程度上你可以算到香港嘅科幻之父，就因為佢做到個影響。 係後一個年代嘅人受上一代嘅人影響啫，而喺佢嗰代寫呢嘅人都係寥寥，唔係好多個啫嘛，其實係咁解啫嘛。咁我就覺得呢樣嘢同之父呢件事係兩樣嘢嚟嘅。即係之父呢樣嘢咧，我覺得好多嘢咧都唔可以亂咁套嘅，即係例如高達之父。第一高達之父是邊個？高達是一個集體創作的東西，其實最初的概念都不是父爺想出來的。那為什麼是父爺是高達之父呢？是吧？那大權邦男是說機設在人不是的，高達的概念都不是想出來的，他是畫出來的那個而已。那麼安彥良和還更加遠一點，他是人設而已。那到底誰是高達之父？其實你不可以找到一個叫高達之父，因為他們是集體創作，我想說的。那所以其實呢，乜乜之父呢啲咁嘅名咧，灌落去咧，其實已經第一件事係錯嘅，我覺得嚇，即係除非咧，你真係話呢樣嘢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真係由某一個人開宗啊，前無古人啊，開宗。如果你揾到個咁嘅人咧，你即管冠名佢做乜乜之父啊，但我就覺得好 科學就，所以科學就可以有呢啲咁樣嘅原因，就係因為嗱呢個火箭之父點解我哋叫呢個柴可爾科夫斯基 係 火箭之父咧？咁樣咁啊，因為佢創咗火箭公式呢樣嘢出嚟啊嘛，即係 你要追源得到啊，的確係佢係即係真正個源頭，你先好講佢係乜乜之父啦。咁呢個我覺得而家咧呢啲乜乜之父啊乜乜啲直吹嘅啫，即係好中意咧而家講你乜乜喺中國第一次乜乜乜嗰啲活動。第一次中國第一套科幻電影嚇，而家拍嘅戲噶咯，仲第一套科幻咁，你當之前嗰啲唔係㗎？咁即我覺得呢啲只不過係一啲虛詞，根本就我都冇嘅。其實最好唔好亂講。 即 係 呢個中國特色就係假啊嘛， 就係假嚇。有冇香港到底有冇科幻？我要質疑香港有冇科幻都要質疑啦。香港有冇乜乜之父？我又要質疑。咁你話光纖之父呢啲我就覺得實至名歸，係咪？係 啊， 但係嗰個唔攞獎啲人就當佢老鼠，真係有得計嘅呢個。佢即就算唔攞獎，高坤啦，佢都係光纖之父啦。 係啊， 呢啲就冇人 appreciate 嘅。嗰啲咁嘅咩平時嗰啲嘢呢，就個個亂咁灌啊，乜乜之父啊，香港第一乜乜嗰啲話第一，我諗。即係你冇打過，你都唔知佢係咪第一啦，係咪啊，大佬？ 咁你好多呢啲咁嘅嘢，我覺得就係唔好亂講啦，係因為香港咧喺科幻呢件事上邊係非常之落後嘅，非常之落後，落後於即係唔好話世界，落後於中國啊！即係台灣就更加一定係啦，落後於中國嘅。你中國都唔係開火好耐，其實中國內地咧而家科幻上面其實好多發展嘅。嗱，咁首先都好有好幾位即係作家都攞咗外國嘅文學獎啦。首先係咪？ 其實又冇辦法嘅，因為話曬你呢、這、一個統計數字，即係統計學啦，純粹你呢一個750,000人口嘅地方，同一個13億人口嘅地方，你就算同樣咁多 percentage 嘅人。 咁又唔係咁講喎，因為咧你倪匡啊，嗱我唔係話佢係科幻之父，即係倪匡本身呢個維斯理呢個系列啦，因為當其時咁中國就未有啊，因為嗰時嚇咩事啦知，咁但係咁嗰時台灣都有人噶，其他地方都有華人噶，咁但係又真係係嗱，當然嗰時嘅文化係以香港為核心嘅，唔知點解嘅，即係中國人係睇香港即係影視啊，睇香港戲啊，香港聽香港歌噶嘛。咁你嗰時以呢個香港呢個次文化嘅力咧，係的確將維斯利呢樣嘢係令到冇一個華人嘅社會人唔識嘅，係啊，的確係咁。咁但係呢一個咧，其實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流行文化嘅原因咯。其實係係啊， 可以咁。 咁你話佢係咪其實係咪真係佢係唯一寫法？咁你咁講，張繫國肯定係過阿倪匡啦。即係如果你以華人啊，我以華人嚟計啊。唔好計香港定邊度，咁點解但係倪匡嘅名氣大咁多咧？即係維斯利呢個作品量，咁我覺得因為一個地區佢嗰個市民化力量大啲啊嘛。當時香港當時係大一啲， 金融嘅武俠小説都 係金融冇錯， 係啊，都係 冇錯， 世界知名咁啊。 當然都要佢，因為佢喺香港度出即係出啊，先有呢個力啫，係咪？當時咁都冇辦法嘅呢一件事嚇。咁當然佢咪出色，呢兩位都係出色嘅作家嚟嘅，我冇話唔係。OK， 咁、 啊、 但係金庸都並不可以叫得做武俠之父喎，都未去到喎。你要大家搞清楚先喎。佢寫武俠書寫得非常之出色，但係之父嘅意思就係咪佢始創嘅呢？咁肯定唔係啦，即係佢之前都有武俠嘅。 最少要係佢嗰個地區啦，即係如果你話佢，即係假設如果你話佢係呢個香港武俠之父，咁香港之前有冇其他人寫武俠小說呢？即係至少係。 其實呢科幻咧係好早已經有嘅，喺中國人嘅時候，即係其實你喺內地係，即係後屘就咩事，大家唔講啦，即係之前係有偵探小說啦，有好多嘅。其實咧後屘咧係因為衰咗啦，咁啊嗰啲有某啲角色就喺香港延續落去嘅啫，即係嗰啲咩女黑俠嗰啲咧，即係最初原來都唔係黑玫瑰嘅喎，原來有啲再早啲嘅，咁早前一早已經上海啊嗰啲，即係佢哋追完啦，嗰時已經有寫嘅。咁嗰時佢哋嗰啲咧，都唔係話打武功嘅喎，原來都係有啲奇怪嘅，即係嘅道具嘅喎。咁其實咦，咁嗰啲其實乜唔係已經係科幻咧？即係大家唔好唔記得，其實呢啲 即 係 同樣嘅問題啦，同樣嘅問題啦，到底即係到底維斯理算唔算科幻呢一個問題啦？又回到即係你話有啲道具，如果有啲道具就叫科幻，咁即係維斯理都算科幻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淨係有啲道具又唔算科幻嘅話，咁啊， 早過佢啊嘛，都早過已經有。 咁、 哦、 呢個當然啦，呢、這個當然啦。 咁佢一定唔係支付咯，即係我而家講支付呢個問題， 開山 科幻呢個問題，即係其實好早係已經。是有的吓，咁啊唔可以话系系，咁你不你净系缩窄话香港咁香港我唔知啊，系香港我就要翻嚟质疑科幻呢件事多啲，咁所以呢个我觉得系一个非常之商榷嘅，咁啊 Peter 有冇答案？ 都冇啊，其实我心目中都 咁而家坊间咧 claim 系科幻小说，佢即系意思管书佢自己咁 claim 嘅咧系好多，咁但系咧我掀过下咧。都大部分其實唔係科幻嚟嘅咯，我講而家呢一刻香港賣 嘅，自己 claim 自己係科幻嘅作品啦、 啊。唔知佢 claim 定本書，因為倪匡都話啦，其實係出版社咁 claim 嘅，佢話唔係佢，佢話係出版社將佢 sell 係呢個科幻推理，佢話佢自己唔覺得係，係啊，佢就係真係寫緊武俠，其實現代武俠嘅啫，佢就認為自己嚇，咁所以咧呢啲係 selling point 嚟嘅啫 ，OK， 咁係咪佢 sell 係科幻就係科幻咧？咁你無線 TVB 都成日 sell 㗎 ,ok? 成日 sell 話咩科幻劇咩科幻劇，但係咦咁荒誕㗎，佢呢個反而係科幻劇。咁如果呢個係科幻劇，早前嗰套科幻啲，即係我哋成日都咁講㗎。 咁但係呢個你 sell 啫嘛，你 sell 佢乜都得，係咪？總之即係佢當係一個名詞，好 sell 或者。 哎、我可以整到中古奇幻，跟住 sell 佢係科幻片嘅。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點解唔得啫？唔係你直情狄仁傑嗰啲佢都 sell 科幻啊，大佬你仲想科幻啊，大佬啊你真係嚇、啊！ 因為其實佢哋係睇咗個幻字，冇睇到科字啊嘛。 咪有科係咩？科係法科啊。法科同埋靈幻啊！嗱、 啊， 有人同我咁拗過啊。 唔係啊，我驚有少少可能變咗做精神科。 即係嗰啲，佢梗係唔係精神科啦？即係佢要搶你一個字嘅時候，你明唔明啊？佢要搶你呢個字嚟用嘅時候，佢咩都可以講嘅。咁同埋食字 get 啫，我都唔弱嘅咁其實你食字同你係唔係嗰樣嘢係兩回事嚟噶嘛？科幻咁我哋梗係講緊 science fiction 啦，梗唔係講緊你法科與靈幻啦。咁你講法科師傅主持個靈幻節目，你就話科幻節目？啊！當年有個 咁、哦、 我哋 咁，其實你就算講英文啊 ，SF 啊， 同我哋冚嘅咧，係佢係咁 claim 噶，你知唔知啊？ 但係你就算如果講英文咧，呢、這個 SF 咧，你知唔知除咗 science fiction 之外，仲有人即係、 哦 就是、有班人叫做 speculative fiction 啊？嗰啲咪包含曬嗰啲咯，係啊。 唔係 SF 係 San Francisco 啊？ 啊，都系嘅，而家大陸係 sofa 咁解啊 ？sofa 係啊，係啊，都得， 都係啊，係啊 ，sofa 沙發啊， 係 啊， 唔係，即係其實 唔好講咁多呢啲住，翻返去軌道電梯呢個問題啊，軌道電梯咧， 冇嘢講啦，你哋就冇嘢快補充埋，差唔多啊。 嗱，講翻啦，如果呢個立碳管做咗軌道電梯咧，就唔會發生呢、這、一個嗰、那個即係有某啲科幻故事咧就中意咧。如果斷咗條軌道電梯，咁咪圍住個地球嘅赤道有36000公里，嗱，即係成個圓周就40000公里啦。咁即係你有36000公里嘅呢條咁長嘅嘢拉落嚟，咁咪成個赤道所有嘅即係有陸地嘅全部都遭殃咯，咁樣。然後跟住佢跌落海度，咁咪引致海嘯，咁咪大災難咯。啊，好啦，其實咧就唔會發生咁嘅事嘅。 哦，咁樣。 點解呢？就因為佢立碳管呢，佢本身自己其實係好輕、好低密度嘅嘢嘅。咁同埋呢，佢軌道電梯其實佢一束咁樣啦，但佢唔會將佢黐實曬嘅，因為你要將佢綁實曬呢，佢咪要更加多重量去到聚住佢囉，如果你將佢綁埋一束咁樣。咁、所以呢，其實呢，你呢一堆嘢係一堆散去嘅繩嚟嘅。咁、於是你就會變咗好多條頭髮呢，喺度慢慢飄嚟咁樣啦。 哦。 係啦，咁你就想象即係係啦，我望住好浪漫，有啲甚至好多你睇唔到嘅，其實咁講，你基本上係好接近你，係啦，好接近你嘅地方，好即係係一個點講好咧，即係你好接近佢個源頭跌到落嚟，你好近啦，你就見到好大束嘅黑繩嗰陣時咧，你就可能見得到啦。咁然後嗰一堆嘢咪慢慢飄落嚟，咁你就算企喺佢下邊都可能會俾佢攻死咯，但係會砸死咯。 哦，咁樣。 哦，係啊，咁同埋佢慢慢飄落嚟，你係可以撥開佢嘅。 哦， 係，即係因為你對比翻佢高達 Double O 嗰個情景咧，就佢好華麗嘅，個電梯係有外牆，其實咧佢就唔係嗰條鋼纜嗰條立碳管冧落嚟，而係佢啲外牆一塊塊嗰骨牌咁落，即係跌落嚟咯。 咁呢個另一件事啦，當然。 係咯，另一件事啦，同埋重要個問題就係其實你外邊個外殼。你已經係俾緊嗰個軌道電梯嘅 string 啦，你減低緊佢嗰個安全系數，你唔係增加咗佢安全性啊嘛。 嗯， 即係所以唔知做嚟做乜噶，真係唔知做嚟做咩啊？喺度望住，點解咧？ 咪即係型咯，主要係型。 為咗嗰幕有好多嘢跌落嚟啊！ 係冇錯啦。係 啊，不過其實你可以咁諗嘅，如果佢係即係可能高少少嘅地方就冇個殼嘅，高少少嘅地方即係呢度只不過係好似個大廈咁樣，佢為咗裝住嗰條即係嗰幾架列車嗰啲車咧，就所以起咗一個睇落高啲嘅塔咁樣嘅啫，咁樣咁其實再高啲就冇噶，咁就 make sense 啲嘅，但係好可惜唔係嘅。 咪再高啲嗰个银河铁道啊，即系自己行嘅咁啊！ 啊，都有都可能有条轨嘅， 咪影无形嘅。 如果你早期咧，你留意初代高达咧，因为佢嗰时好多北嘅，佢其中一个北咧就系呢个咩话？叫佢个叫咩 tracking beam 啊？ 嗰、那個即係 Star Trek 嗰一招，即係呢一個導引光線咁樣啊。 即係其實嗰時 Star War 都有啊。New Hope 入面佢哋初初咪就係俾個 Death Star 即係成即係。 照住 又 會又會扯埋佢啊嘛， 係啊，嗰唔係引力嚟嘅，嗰其實係 tracking beam 嚟。係 啊，其實呢樣嘢咧， 佢哋後尾高達就夾硬話咧，嗰、那個其實只係雷射引導啫，即係其實係對焦咁，大家即係佢就冇個力嘅，佢咁講，但係其實當時佢哋嗰時寫就應該其實係 tracking beam 個表現出嚟咯， 即係所以咧，其實係當時就好多嘢係好超越咗現實科技嘅。第一代嘅 哦，不過其實又唔係，你要咁講啦，即係你要睇下當時嗰個科學係點講嘅，即係俾個例子 ，From the Earth to the Moon 佢嗰支大炮，佢計嗰啲數都係用當時嘅科學嘅數嚟計噶嘛，即係佢要整到支成100米長嘅大炮，跟住 咁你 check 咗 尖 都冇咩科學可言㗎、 啊， 點樣？ 其實係有㗎，其實咧現實度係有 checking beam 呢樣嘢㗎。 喺好微嘅， 好 微細嘅世界 啊，個粒子咁樣啊，有呢個叫做 laser force 呢樣嘢係啊， 你 可以再粒 個冷凍都打係啦， 冷凍邊都係啊，其實都係射啲粒子咁樣， 係喺粒子嘅 level 啊嘛，就唔係喺個即係藍啊啲咁嘅嘢度咯。咁所以其實你揾咧呢樣嘢其實係如果你講早期高達都係仲係有呢啲。即係呢啲比較超科學嘅元素，咁佢就後屘就只不過佢話佢哦，佢咁叫啫，其實嗰只不過係個雷射導引，啊、即係等於你。 我其實都幾中意咧，我幾中意呢一個方物咧，即係呢個 Format ACG 嗰個網頁咧，佢曾經寫過一篇嘢講高達咧，佢就話呢個副嘢咧，佢就打開咗呢個往真實機械人，即係真實係機械人嘅大門，但係佢自己冇跨過去。即系呢个比喻，我觉得讲得好啱嘅，即系佢打开咗呢个大门，但系佢冇关。 你讲紧呢个钢之炼金术士同嗰样嘢喎，开咗道门啊，不过佢企得门口。 不过佢冇过去，系啊，好对唔住。 佢冇过去。 系啊，佢即系不过佢开咗道门，就其他人系啦，其他人走 咗。其他人过咗去。 系 佢哋起开咗道门，系其他人。 我觉得呢个比喻其实讲得好啱嘅。 第一流啊！ 仲要，我觉得最搞笑就系佢当年咧喺呢个0080嘅第一集之后，响呢一个 New Type 嗰、那个。四月號嗰、那個即係1989年四月號啦，佢就有個訪問啦，咁就講呢個高達0080啦，因為0080應該係第一套唔係 副嘢。你講呢個係日本人嚟㗎？你講邊個先？你講邊個？你講副嘢？ 講副嘢啊，係我講副嘢，我講副嘢。 唔係講緊嗰個頭先講緊嗰個 方物嗰個。唔係嗰個，係啦，我講翻佢自己。係啦，好諷刺嘅咧，就係咧佢走去質疑呢個0080嘅嗰個真實性。佢話好真實，不過咧。例如喺呢個殖民衛星入面就應該望到對面，唔應該係藍天嘅，即係唔應該藍天白雲咁樣嘅。你望到對面噶嘛，唔會係藍天白雲噶嘛。佢喺0080到第一集咧，佢就係只渣古飛過嗰度學校嘅時候咧，嗰即係啲細路個抬頭望天又冇望到。 天係藍天白雲。 但係個天唔應該藍天白雲嘅，應該佢係一個殖民衛星入面應該望到對面嗰啲建築嘅。 雲就有嘅，不過就應該係係啦， 應 該係 建築嘅，唔應該藍天嘅，係啦係啦係啦。佢就話，即係佢挑剔嘅就淨係得兩個 point， 呢個第一個，第二個 point 咧就係話咧，你呢度打曬即係啲敵人嘅 MS 都走曬嚟打啦，你竟然幾個學生唔會覺得係會停課，而係覺得一陣喺度上堂嘅，我覺得即係佢就覺得呢一個咧就聽落唔係好真實啦。 但係你睇翻高達第一集都藍天白雲㗎。 其實我覺得就係咯，佢自己其實 都藍天嘅喎。 係啊，佢自己都好多，不過佢高達第一集都好多地方係睇到對面嘅，咁又真。 但係佢以你唔係以佢睇到嗰啲嘛，你挑剔人啊嘛，咁我睇到佢有時有藍天白雲喎，的確。 係啊。係啦，咁但係總之佢就 你有幅畫崩壞，唔好揾第二幅畫都好靚嗰幅圖咯。咁唔係呢幅畫都好靚咯，咁啊，我係揾到你有崩壞嘅地方啊嘛。咁你質疑人咁點唔係啊？咁你咪一樣有藍天白雲咁。係 啦， 咁 佢又嗱，即係其實如果你純粹講佢嗰個訪問啦，佢又唔係即係佢又唔係好挑剔咁嘅，佢只不過即係你揀要我講，咪 講 俾你聽咯咁樣啦。 佢點啲嘢度就係啦，甩曬碌係嘛？ 又係啦，可以咁講啊，就係啦。即係所以我同意個比喻就係佢打開咗道門，但係佢自己冇跨過去。 其實我覺得佢哋成班人咧，即係就算係何心正嗰班人其實佢哋自己係好中意超級系嘅。所以其實佢哋雖然去做呢個真實系啊，但係當佢做真實嘅一陣，其實佢裏面啲超級元素好勁嘅，好多嘅。 即係佢唔係話佢係漏弊嚟咩？即係其實佢哋刻意嘅保留啦，你當佢刻意，佢刻意保留咗好多呢啲超級系嘅元素裏面嘅。咁所以其實都係講到我最尾嗰句啦，都係好睇嘅。最緊要首先 啊，好睇啊！其實講咗嗰句 好真實， 你睇下， 真實到用翻飛機大炮嚟打咁啊悶到你想瞓著啦，係嘛？即係係咪先？ 喂，其實咁咪講真，你睇翻最即係、就是、最受歡迎嗰套動畫啦。而家講翻。即係呢一個Eva 呢一套嘢，即係如果你計佢每集嘅售出數，即係嗰個賺嘅錢係最多㗎啦，已經售出數量最大㗎啦，即係最成功嗰一套作品啦，你可以話係啦，經濟上最成功嘅作品啦，咁亦都我相信亦都好多人否定係嗰套係一套非常好嘅作品嘅，咁嚇咁其實你可以睇得到佢唔係真實係喎。佢係溝咗好多呢啲咁樣嘅古靈精怪嘅、宗教嘢啊， 唔係 ，Eva 其實個本質啊，係用卡通去表達特攝啫嘛，其實咁簡單。你睇下， 係啊，所以如果你照講，喂，講真，你係到底一套純超級系或者一套純真實系嘅，仲要其實我唔相信兩嘅嗱，我唔相信咧一套作品咧。是因為其實超級系同真實系不是一個對立的那個種類來的。即你是可以同時是真實系亦都同時可以是超級系。 是一比送來的，你要調配得合適就會好吃，調配得不合適就很難吃一樣的。即其實它是需要有不同的東西去撈埋嘅啲材料，即 係例如我就 係啦， 係啦，例如我唔係咁鍾意呢個舊式嗰啲超級系嘅，咁但係你要我睇呢、這個例如勇者王啊，呢、這、一個天元突破啊嗰啲啊，好熱血啦、啊，幾正啦、啊、咁樣嘅，咁、啊、但係我大部分我鍾意嘅作品都係真實系啫嘛，咁樣咯。咁但係你又等到例如五星物語咁樣，喂，完全超級啦，大佬，你變即係你個世界設定好真實㗎、啊。佢嗰啲機械人唔係我嚟打仗嘅，機械人係我嚟做嗰啲好似即係騎士決鬥嗰啲咁樣咧，我係表演噶， 表演 係咯係咯，佢真係打仗嗰啲係咩嘢？軌道上面嗰啲巨型戰艦咯，我一炮射落嚟就玩完啦，係咯，咁其實打咩仗啫？係啊，唔需要噶。其實你嗰個設定好真實噶，但係你成個故事入邊哇，有咩光之神啊、風之神啊， 係有隻怪獸啲怪生物， 係咁其實呢一個，跟住仲要佢嗰啲 suppose 應該只係係啦，然後跟住 suppose 佢嗰啲花定馬係做 support 嘅啫嘛，係機械人嚟嘅啫嘛，即係唔係真係機械人啦。咁但係 anyway 啦，即係類似其實係呢一個 cyborg 嗰類咁嘅嘢嚟嘅啫嘛。咁點解佢哋嘩好似即係嗰三個冠咗嗰啲時間女神名嗰三個，點解又真係好似有嗰啲時間女神嗰啲咁嘅能力㗎喎， 佢神話嚟嘅啫，其實嗰個係 係啦，所以你喺度望住呢啲 嘢 完全超級係冇錯，個設定 係 fantasy 啲嘛，佢到係不過有機械人 fantasy 啫，咁唔係㗎，你如果係 fantasy 嘅機械人作品，大部分你都應該係歸入超級系㗎呢一個，即係你如果 fantasy 作品嘅呢一個機械人作品，如果你唔係超級系啦，多數係唔 work 嘅，我只能夠咁講。有好多人試過做嘅，不過係唔 work 嘅。 唔知啦，咁 受歡迎啦，咁講 乜嘅啫，係咯，你睇佢做乜嘅啫。你可以你係翻神字，因為機械人渣，但係啲機械人就正常噶嘛。 例如呢一個魔裝機神，佢嗰個世界觀有個真實好多嘅續集，即係續集，咪死到唔清唔楚咯。 即係如來佛祖用嗰只杯，可能係只捧嘅杯嚟嘅啫，係咪？你明白我意思？ 啊，都可以嘅。 個法力唔係嚟自只杯啊，係佢啊。係 嘅，係嘅。 佢勁嗰只，佢勁過嗰件木，即係嗰件工具啊嘛。佢通過件工具發揮佢嘅法力啫嘛，咁你可以佢嗰個機係普通嘅，有權嘅。 可以嘅，佢揸架普通坦克都可以架坦克，你無端白事即係變形變做架機械人同你打都得嘅。 係啊，因為佢有法術噶嘛，咁你咁講都得㗎。即係古仔任你寫嘅，但元素都任你。 O K 喎，呢個故事好似條橋 work 喎。 我有邊條橋唔 work 嘅？ 啊，真 係 啱啊！ 其實咧，你都係將啲元素咧搓嚟搓去，咁點樣啊？有冇啲新口味？其實同煮餸一樣，你要係成日要諗下，喂，有冇啲新口味咧？咁我曾經咁講，咪新口味咯？咁又得唔得？得梗係得㗎！如來佛祖坐上高達都變天元突破啦，係咪？真係。 應該係唔使唔使喂，唔係唔使如來佛祖啦，你淨係上孫悟空就已經係啦，係咪啊？ 孫悟空坐上 L 七十八係嘛？ 啊，咁已經變天人就講係咪啊？ 都冇變大福細分身乜都齊係咪？ 都唔係倒翻轉諗，倒翻轉諗呢一個孫悟空自己本身已經可以變天人就講先。 係。佢本身 即係佢唔使坐落射入面，即係坐落射入面反而係個 limit 啊咁樣啊，真係。 唔係咁，你睇你古仔想點講啊？係啦，即係其實即係等於你話嗰個機其實因為佢有超能力者駕駛，所以佢有各種超能力啫嘛。咁可能嗰部機本身冇嘢㗎，係咯。係 咪主筋臨咯？ 咁 咪主筋臨咯？佢設定嗰啲機冚唪唥係好正常㗎。佢嗰班武術家用嗰啲氣嗰啲 唔正常啫嘛， 變態啫嘛，係啊，冇錯，係啦，係 啊。 唔係，你就望住點解叫 七十八？唔係你唔好以為隻資金就唔好特別，原來坐咗 I 七十八 I 七十八都可以打到咁嘅，可能係咁嘅。係 啊，喂，佢赤手空拳可以打爆 MS 個，佢坐上架機度。 係、 喂，你見到佢係可以求其向上踢一腳，可以成棟大廈踢到飛起，好似飛彈咁 爛 咁 睇下。 佢唔係踢爛啊，佢係成棟係完全違反物理咁，成棟變咗就好似變支飛彈咁樣坐埋你度㗎。即係佢十刀應該係。 我驚佢係接住啊，可以 我覺得佢唔係接住咯，佢係一拳打埋，跟住佢飛，即係彈翻轉頭飛翻上去。 彈翻轉頭飛翻上智慧國係咪？ 係啦，係啦，係啦。 係，即係原來 Double X 一炮打爛個鄭文星啲係碎料嘅啫。 又係真係你睇紙巾揼嗰啲真係係啦，超能力者駕駛普通機就係咁樣。 所以咧，就係你故事咧，都係睇下你點樣砌得好睇，都係嗰句啦。咁科幻，咦？咁科幻咁同呢啲神怪嘢，咁即係點？其實我成日都係嗰句啦，你要有個協調啊，即係唔可以好似香港一般個寫法咧，即係你搞成件事甩曬所有嘢都冇，即係完全冇咗合理性。咁你點平衡呢？話既然我哋頭先講到咁誇張啦，如來佛祖都可以坐上部真齊機人啦，唔係啊，即係你就係要自己去協調啊！我話唔到俾你聽啊！即係總之你要協調到咧，當你講緊嗰樣係有嘅嘢嘅時候，嗰樣嘢你又唔可以離曬譜。咁但係你的確有啲神力嘅嘢，你嗰啲可以好誇張。咁你就要學下點樣去平衡。其實 Alpha 咧嘅成功，因為佢平衡得好好啊。 其實咧喺係啦，佢所謂啲 兵器嘅時候。當佢當佢普通兵器嘅時候咧，咁佢咪好似一部真實機人咁咯，佢都係揸支槍去打嘅啫嘛，佢都唔可以點嘅。咁但係佢一爆，即係一步走或者有啲能力發動嘅，佢係神級嘅破壞力啊嘛。咁但係呢一兩件事佢唔會撈亂嘅，佢唔會撈亂嘅，即係佢係一個好清晰同埋一個 pattern 話俾你聽，佢幾時會發動呢一樣嘢。係 啦，同埋佢仲要佢好厲害就係咧，佢有逐步咁 establish 佢嘅能力㗎。 冇錯， 即係例如咧，佢一開始步走嘅時候咧，你淨係覺得佢哦，咪即係佢變勁過普通咁，但係佢係啦，型野獸啫。咁但係咧，佢慢慢逐步嘅 establish 咧就係、是 啊， 其實可以再勁啲，可以再勁啲。其實佢變到最勁應該係神嚟嘅咁樣。 其實港漫都係呢啲路線，但係佢唔識得點樣去，即係去 弱。佢唔知喺邊個位 stop， 應該咁講。 冇錯啦， 即係你冇限變強，冇意思㗎。 係啦，你寫一個超人冇難度啊，超人咪乜都得嘛。超人唔係去諗佢個能力，係諗佢有乜嘢限制。 係啊， 其實呢個先係要諗嘅地方，所以含冷超人係有三分鐘嘅，Superman 係怕黑氣石嘅，即係其實你要諗佢有乜嘢可以 limit 約束住佢，咁你有約束嘅時候，你先會表現到佢唔係完全無敵嘅呢件事啊嘛，咁如果佢完全係無敵嘅，咁唔使打啦，咁但係當然而家都有啲完全無敵嘅作品嘅，一拳超人啊咁樣嘅，咁但係咁其實佢就唔會講佢係主要打咯，佢後屘都唔係講佢打啦，咪都係講嗰啲 friend 嘅，都唔打嘅，佢成日都係最後。出嚟收即係執手尾嗰個嚟啫嘛。 咁如果你個古仔永遠就係講佢打就冇嘢講咯，係咪先？佢都唔使打一拳打曬打低你，係咪？咁所以其實你都係要揾啲嘢係有得有故事好講先有故事，因為故事其實係嚟自衝突啊嘛。你打佢好打到咁，其實等於冇衝突嘅喎，因為冇人可以同你衝突啊嘛，係咪？咁有乜古仔講？係咯。咁所以其實講到尾，其實大家要知道，其實係寫緊古仔，唔係寫緊真。就算你古仔幾真都好，都係古仔 ，OK？ 就算你古仔 take place 喺一個現實世界，只係一個愛情故事，或者係一個咩故事都好，但其實嗰個古仔唔係真嘅，你要知道其實都係假嘅。嗰、那個世界只係咧同我哋世界好接近，好接近，好接近啫。咁所以咧，其實係咪科幻係真係咁唔同？其實科幻只不過世界觀同我哋現實世界有啲差距，或者有好大，即係差距嘅多少啊？ 咁其實大家同埋而家世界觀度要有設定嘅呢樣嘢，香港人好難做嘅，永遠都唔做設定嘅。佢中意發生咩事，發生咩事。當你中意發生咩事就咩事，嗰啲就係神怪咯。其實 Eva 唔係中意發生咩事就發生咩事嘅。其實咧，而家點解新嗰啲 Eva 唔好睇咧？就係、是、因為佢過咗龍啊。 嗯。 有少少過咗龍啊，係啊。 所以科幻最主要個設定就係 好 科學嗰方面啊。 唔係、那個設定唔係科學，那個設定係設定啫，即係設定冇話科唔科學嘅，即係你話叮當， 你例如你 Lord of the Rings 都有好多設定噶，你奇幻都可以設定噶，係啊， 可以設定 需要 設定嗰個嘢咧，就唔好自己犯翻自己嘅設定啫。其實呢個先係嗰個理性嘅所在。 這個外國咧叫做 Magic A is Magic A， 即係咧你自己 set 咗呢條 rule。你就唔好去破壞呢條 rule 啦，係啦， 冇錯 啦，係啦。你我睇過有個 YouTube 呢，有人講話，即係如果你想 establish 一個例如你想做一個魔法世界先啦，咁你個設定呢，你可以分做兩種嘅，一種呢就係頭先我講嘅呢個 Magic A is Magic A 呢一種，就係、是、你所有嘅魔法呢係好講 rule 嘅，係啦，寫得好清楚，你可以做啲乜，唔可以做啲咩嘢。你一路話俾人聽之後，你唔可以違反你自己所講過嘅嘢。 嗯。 啊，咁另外一種咧就係咧， 即 係 好似死亡筆記咁啦。佢雖然係本來就係任吹啊，死亡筆記啫嘛，咩都得。咁唔係嘅，佢只會設計咗好多嘅規則嘅。 係啦。係啦，咁然後咧，另外一種咧就係、是、另外一種咧，嗰啲魔法咧就係、是、你中意做乜都得，係個魔法自己本身咧係冇限制嘅，但係咧。嗯有嗰個情況個限制喺邊度咧？個限制咧就係、是、喺你用，例如你用咗魔法之後咧，你會有一啲好嚴重嘅後果嘅。 嗯， 即係俾個例子，你可能要令到一個人復活，係得嘅。即係你其實做乜都得噶嘛。咁係我假設啫。 代價啦，有個代價嘅。 但係個代價就好大嘅。個代價點大法咧？你可以好 random 嘅，即係呢一個反而你中意玩乜都得啦。但係咧，一定要係壞嘅，即係你唔可以無端白事個代價變咗好嘅，係啦。因為你一係好嘅咧，你就啲人問話，咁我咪喺度狂用到係即係撞彩撞到乜都係好咁咪得咯？咁啊唔得嘅。即係你咧另外如果你唔要代價咧，你就可能例如你係好 limit 住佢，即係例如啊，我成個故事我只係會用三次嘅啫。 系次数啊， 系啊系啊，我个次数嗱，我唔话俾人听我有几多次，但系咧，你唔可以喺度狂用。咁当然你亦都要故事要合理地，点解你唔可以成日用嘅？即系俾个例子， 属于一种约束啦，总之都系属于一种。 系啦，即系俾个例子，喂，其实我用唔到嘅，即系唔系话想用就用得嘅。虽然我想，即系我想用，真系有需要用嘅时候咧，佢做乜都得，但系咧，我又唔系成日用得到嘅，即系可能有啲例子就系、是。我要個某一個情緒之下先用得到嘅，即係俾個例子，最近有套日本嗰啲輕小說漫畫嗰類咁嘅作品咧，咩聖女嘅魔力係冇，即係萬能嘅咁樣咁上下嘅 title 㗎啦，少女漫畫嚟㗎，我相信大家冇乜興趣睇嘅。佢個 idea 就係個聖女真係佢嗰啲魔力做乜都得嘅，即係基本唔好話真係做乜都得，即係超勁嘅。咁但係咧，佢發揮唔到嘅。佢即係當然你個故事寫得唔好，就所以你好快就知道佢其實咩狀況之下，即係佢係某啲發展佢愛情嗰啲位，佢要即係好擔心佢自己個愛人嘅時候，先發動到嘅。咁但係佢唔知啊，咁成個故事就環繞佢。咦？點解？ 其實你講緊嗰個好簡單，賭性就係咁啦，講完啦，賭性 OK。赌性就系咁啦， 最后抽嗰下先至得嘅，咁样系啦，系啦，系啦， 系 啦，佢真系最后有需要嗰下先得嘅。咁你其实大部分故事都系咁嘅啫嘛，你游戏王你要抽到最后嗰张啱嗰张牌，佢次次都抽到嘅。你摆明所有观众都知道佢嗰阵时佢要边张牌，佢去到最后嗰下一定抽到噶。但系佢 before 佢嗰下之前，佢有好多嘢抽唔到噶嘛。 即总之佢如果佢嘅能力係大到咁嘅，佢就有发动呢个能力嘅条件啦，总之就係咁啦，简单讲。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你一系就你有 rule， 係啦，一系就 rule， 一系就係条件。 一系就 rule， 係啦係啦，即係你个设定其实好容易做嘅，如果你一开始做咗呢啲设定。你唔好違反就得啦， 係啊。即係其实做起上嚟就唔容易嘅，不过其实好多人就唔做囉，选择去。佢就一邊寫一邊作一邊諗，咁咪呢啲就係香港嘅作品啦。咁你話得唔得？ 哦，咁其實又唔係淨係香港嘅，好多好多地方都係咁嘅。而家嗰啲例如日本嗰啲網上小說都係咁嘅。不過點解咁講啊？你 唔好嗰啲就係咁啦，講完啦。係 啦，即係其實講真， 我 對有 方法嚟嘅。 我哋睇翻呢一個即係呢個教育制度，你教呢個中文作文都首先叫你寫翻個大綱先啦。即係你連個大綱都俾唔到人嘅，你作文咪唔合格囉。咁即係其實 唔係，其實呢個係同個商業考慮係有關係嘅。其實主要都係因為呢，都唔知個嘢得唔得嘅，求其出住街先啦，受歡迎先，再諗跟住點呢。呢個先係點解佢哋會咁做嘅原因。咁但係我哋就會覺得，其實如果你想個作品係會好啲嘅，你起碼要做啲基礎嘅設定咯，唔係話你要設定曬所有嘢，知道曬個故仔，咁唔會咁你都唔會知道你個作品未來幾十年係個勁 IP， 咁唔係話要去到咁。 咁 但係咁 你嗰啲例如 都要諗佢咯。 例如中漫畫就係典型係呢啲㗎啦，中漫畫嗰啲長篇，即係其實佢嗰啲連載漫畫好多都係 基本嘅，佢嗰啲未去到完全冇嘅。 唔係完全冇，佢好多係有個大綱嘅，但係有好多咧係如果係 我又唔 係 講個大綱喎，你講大綱就係故事啫，我係講緊設定啊。 設定係佢 唔係故事大綱， 好難講。即係例如唔係張漫畫啦，另外一套啦，例如呢、這、一個。死啦，未好似未有中文㗎，阿 Sebi 同呢一個即係空中世界嘅冒險者嗰一套呢，嗰套漫畫呢，就其實佢最近個作者爆咗出嚟，就話佢本來呢個大綱淨係得六個 chapter 㗎啫。 嗯。 即係六篇漫畫就玩完㗎啦，一本單行本都冇嘅量嚟嘅。咁但係咧，佢 講緊係個大綱啊嘛，係個故事嘅大綱。 係，但係佢個設定係環繞呢個大綱噶嘛。即係個問題存在喺呢一度咧，就係咧，佢其實個本來個設定咧，已經係連埋個大綱一齊，差唔多倒咗南水海啦。 冇曬啦 ，OK。 係啦，係啦，佢要喺中間要再 build up 翻佢自己嗰個新嘅設定出嚟咧，係可以擴大佢嗰個世界觀，去到可以出到更加多故事嘅。 咁佢都有諗咗一個基本嘅設定啊！我依家講嗰啲人係零啊，冇諗過任何設定啊！喂，寫啊，有故仔咪得啦，使乜理咁多嘢啊？中意出乜咪出乜咯，打到咩？ 受歡迎啊，再改啊！ 係啦，受歡迎先算係啊，冇錯。到時唔通咪改啊？改咯，哇，咁咪差咯，我係講緊咁嘅。咁喂，其實咧，今集講好耐啊，其實要另題再講啊。係啊，我 係啊，已經唔係講緊呢一個軌道電梯啦。係啦，係啦，係啦。 你話佢 speculative fiction 咧，呢啲係更複雜嘅嘢嚟㗎。其實呢個咧係牽涉到咧，其實佢係集合咗好多唔同嘅，即係偵探啊、鬼啊好多嘢嘅嘢都範圍喺呢度之內。咁呢個我哋要再講嘅，即係其實我哋而家推緊嘅呢，我哋都唔係就係推緊科幻嘅，我哋似推緊 speculative fiction 多啲嘅，因為我哋都唔限得咁多，因為我都知道香港嘅朋友呢，佢哋如果你要去睇啲好硬科幻嘅嘢，其實會好辛苦去睇得。咁但係有時喂睇下查案啊，睇下鬼怪嗰啲嘢，佢又好鍾意㗎嘛。咁但係其實嗰啲都可以好有趣，同埋其實都可以好科幻嘅，即係有時科幻又唔係一定，即係鬼都係鬼得好科幻㗎嘛。你睇下啲外國嗰啲就係啦，明明鬼故嚟㗎一個，咦？但係後屘有個科學解釋過竟然咁咁喎。 哇！呢一個咪 Scooby Doo 咯。 Scooby Doo 嗰個其實係人為添啦，佢唔係就係解釋最尾原來係鬼添啦。我講係有鬼，但係咧有鬼都係咧佢後邊咧都會有啲原理嘅，佢唔係好似我哋中國人寫鬼故，外鬼故唔使有原理，佢哋都會有啲原理，有少少邏輯性最少係。咁呢啲其實都我哋都覺得好睇嘅，咁啊唔係話我哋係咪？其實 Mr. 除咗睇硬科幻，其實 Mr. 超中意睇 fantasy 添。即係 fantasy 就係 fantasy 啊，即係奇幻啦，完全係奇幻嗰啲啊。咁所以其實個象限唔係話係一種即係嚇係咪即係我哋係反 fantasy？ 我幾時有咁講過？我哋成日講好多戲都唔係真係咁科學㗎啦，都係講鬼怪啊，講啲即係甚至查案嗰啲，成冇鬼怪到我哋都講咁，但係嗰度都好有邏輯推理性㗎嘛。咁所以其實我呢一切其實都係入於呢個 speculative fiction 啦，係裏邊即係闊啲啦，係咯。咁呢個之後我哋再慢慢講啦，好嘛？ 係 咯，係啦，另題再講啦，好嘛？咁阿 Peter 最後補充。 啊，其實呢即係一個大 topic 啊，可以仲可以講好多，例如有冇一啲由少科幻嘅設定，而家實現中 亦就業世界變 成咗 咧，係另一個大頭啦。 咁呢個係我哋以往嗰個廣告嗰、那個嗰、那個 slogan 啊嘛，就係、是、昨日嘅科幻係今日嘅科技啦嘛。 冇錯， 今日嘅科幻係明日嘅科技啦。咁咁係 直情有套，直情我有一本叫做呢、這、一個。萌萌未來科學講座，呢一個科學超越呢一個 SF 嘅日子， 係哦， 係 咩書嚟 嘅？ 係啊，有本咁樣嘅，係啊，當然日文嘅，我就中意買翻原本日文版 嘅。日文嘅 ，OK， 係啊， 佢就版嘅。 我唔知有冇中文譯版喎。 哦，咦？咁呢本書就係講緊頭先嗰樣嘢啦，係嘛？ 係啦，佢就係話即係當呢個科學超越呢一個 SF 嘅時候，係啦，係啦，係啦。 好啊，咁到時可以講下同、 啊、 大家好嘛？ 係啊，咁如果你講外國嘅，就有呢、這、一個呢一、這個 Physics of the Impossible 啊嘛，呢、這、一個加萊道雄寫嗰本，佢、就係專係啦，佢、就係講嗰啲你覺得 impossible 嗰啲嘢，其實係而家可能 impossible， 但係而家唔得，但係科學就睇得到佢做得到嘅。 係啦， 即 係 將來會做得到嘅 啦，係啦。係 啦， 係 啦， 佢 將佢分做係啦，科技未到，佢將佢分做三類 impossibility 咧，就係、是、第一類咧就可能即係一百年內做到嘅，然後跟住第二類咧就係呢一個即係一百年之後可能會邊一千年做得到嘅，跟住第三類咧就係、是我哋唔知幾時做到，不過應該做得到嘅咁樣。 即係而家有啲講法咧，即係話例如 lightsaber 咁樣，咁我哋而家嘅解釋就話佢係。即係一個電商用個磁場約束住，其實佢哋而家有啲新嘅理論咧，佢話其實如果科技高到某個程度，的確佢光係可以控制嘅。 如果你用個重力場 trap 住啲光不斷喺度循環嘅話，理論上係可以做得到。 即係總之佢哋唔使用呢啲㗎，佢哋話嚇，其實 個科學技術係好高咯，所以 沙窩佢哋。根本就可以反重力噶嘛，咁所以你唔需要用我哋呢啲方法去解釋佢，咁唔係講 重力科技，佢仲要可以互相隔到都好正常啊！你兩個重力場 嗰度啊嘛，佢唔係講啲咁高添啊，佢總之就話即係個，總之佢話嗰個光，如果你個能量夠大啊咩，其實係可以做到 lightsaber 嘅，佢講過係，咁我唔知道詳細係點啦，咁嗰啲唔係講緊係咩話，係啲大學裏邊啲人講嘅。 系啊，好多呢啲咁啊 ，Force Field 都最近都有文講話可以做到呢個 Force Field 啦。 係啦，咁所以 即係我哋講緊唔係講緊呢一個科學講嗰種力場，係講緊呢一個呢一個 Star Wars 入邊或者 Star Trek 嘅 Field 嗰啲啦。係啦，係啦，嗰啲 Force Field 啦，嗰啲力場防護力場 都 話 得㗎。其實係啊，不過就唔係我哋今日嘅科技咯。所以其實就起碼唔係 impossible 嘅呢樣嘢，其實。 系啦，系啦，系啦， 即系可能争啲中景位突破唔到，即系而家。 即系啲人成日笑话我哋睇啲地幼稚啊，吓，其实唔系啊，呢个你系对未来一个科技展望同埋想象，你先会发明噶嘛。你冇，你谂都冇谂过有一日飞上天，你点会谂整飞机咧？系咯， 冇错啊， 系啦，好， 系啦。 咁就系咁啦。咁我哋就另题再议啊，好多嘢讲嘅，其实佢哋讲唔晒。好冇， 系啊，真系 好讲咗咁多先，系啦。咁其实连个鬼都电梯我都未讲晒啊，都未数晒我哋啲作品啊，搵日再讲，搵日再讲啊。咁即系话咧，佢哋讲翻转头啦，话即系之前话嗰个声称话咩2050年可以起到鬼道电梯呢件事，基本上唔系太过，即系应该唔系太过可以喺呢个时间内实现啦，就系咁啦。我哋个总结 系啦，即系比较上 impossible 嘅。即係唔係 impossible 啦 ，impossible 啦，不太可行啦，可以咁講啊！即係你就算係趕得切做到咁長嘅呢一個立飯館咧，你實際上佢個價錢仍然會貴到黐線，應該係冇可能咁短時間可以做得到嘅。即係你如果話 都有問題，就算 係啦係啦，你話2100咁，我就覺得你都可能有啲機會，可能例如啲。例如20年之内可能就有个新方法是 propose 到，咁然后就开始即係做埋研究，可能再加多10多年到，然后再经过50年嘅呢一个即係将个经济效益化，咁就可能做到咁样囉。 係啦係啦，即係總之呢啲 physical 嘅嘢個發展咧就冇快到咁，但係嗰啲virtual 啲嗰啲咧，即係嗰啲IT 啊或者嗰啲嘢就發展得 多啦， 超過你想象啊，快到係啊，好快就有 SkyNet 㗎啦，我相信係啊，我係 想象咩啊？好快，直情已經有 SkyNet 啦， 直情已經有 SkyNet 係啦，喂，再講啦，真係要再講啦，再講啦，另題啦，另題啦，好嘛？係啊，有嘢做啊，係係，好，唔該曬，唔該曬，各位，唔該曬， 拜拜。